歡迎各位來到今晚的Blue Note 文化沙龍，今晚的主題是1964-30年。在我們今晚的正式的講座開始之前，我們先有請我們的大提琴家王家輝先生和我們演奏一曲以追思1964的所有的死難者。我請熄燈，大家保持安靜。 好，我哋多谢 David， 多谢家辉。我哋喺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哋呢在少少位嘅，咁出面嘅朋友呢，请大家尽可能门口嘅朋友呢尽量褪入嚟，好唔好？咁我哋可以等，因为出面仲有好多朋友企喺外面嘅，我哋尽可能逼少少褪入嚟，好唔好？安顿咗落嚟之后呢，我哋先以最热烈嘅掌声欢迎李柱铭先生。我讲几句开场白，跟住咧就俾Martin 做嚟分享。我谂真系眨眼30年啦吓。我记得1964嘅时候，我系读紧中四吓。咁人生入边咧，第一次去参与政治游行啦。我相信在座好多朋友同我一样咧，都系89嘅一代吓，因为89系我哋嗰一代嘅政治启蒙吓。啱先阿家辉一拉大提琴手个家辉咧，我一揾佢帮手今日嘅时候，佢就搜佢电话号码俾我睇，佢电话号码最后嗰四个字咧就叫做8964吓。咁所以我哋嗰个年代嘅人咧，系用我哋嘅电话号码咧作为彼此相应嘅记号嘅吓，即系只要有可能咧，你嘅电话号码我都可以话埋俾你知吓，我嘅微信嘅账号咧都系 PC 8964吓。咁所以佢哋唔赞我唔封我号呢都係比较奇怪嘅。所以其实89係我相信我自己望返转头，如果冇89我应该唔会走我后来整个人生路，或者其实我唔会成为今日嘅我。我相信其实好多朋友经历过89嘅呢，应该都係有类似嘅经历。而眨眼30年就过去。咁我亦都当年年轻嘅我冇諗过香港人可以坚持30年，每一年都纪念六四，每一年都去维园。我諗呢个唔单止係香港人嘅骄傲，我諗喺人类历史上面啦，我亦都諗唔到其他嘅地方一个城市去纪念另一个城市发生嘅屠杀而可以坚持30年。咁所以今晚其实我哋係的确係一个好独特嘅场合呢，能够我哋唔同嘅年纪唔同背景嘅朋友 能够聚集在这个咖啡馆里面，去大家一起去做一个八九六四的回顾反思和分享。所以今晚是很难得的场合。也都我很感谢 Martin， 因为我想在座大家都不需要多介绍都知道李柱铭先生。李柱铭先生我相信在今时今日的香港亦都冇乜哪一个人是比他更加有资格去讲这一段历史。因为1989年的时候，其实他同阿司徒华先生本来是这个基本法草委。咁喺89年之后呢就公开离开这个草委，然后成立这个支联会。咁佢同阿华叔一起啦，咁华叔系主席，佢系副主席。然后喺1991年嘅时候呢就创办呢个港同盟啦，然后即正式开始咗香港嘅民主之路啦。1991年嘅时候，港同盟系当时Martin 系港同盟嘅主席啦，后来亦都系创办咗呢个民主党，成为呢个民主党嘅创党主席。咁所以大家都知道李柱铭先生系当之无愧嘅，我哋好多时候会话佢系香港民主之父。我想这个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称呼。所以其实今晚我们能够请到 Martin 来，就是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坦白讲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是向李柱铭先生致以最高的敬意的。就是多谢他由1989年之后一直都在香港民主运动里面一直坚持，同埋一直都是就是包括大家都知道他刚刚在美国回来，就是在这个送中这个逃犯引渡条例入面，佢亦都系即系八十高龄咧，亦都系奔波频扑咧，去美加咧去做好多嘅政治游说嘅工作。咁所以其实我哋的确系需要感谢佢嘅。我讲少少我同阿 Martin 嘅故仔，即系除咗我即系当年喺即系好远地见到佢喺个台上发言之后咧，其实有一件事可能佢自己都唔记得嘅，就1995年。嘅時候咧，我當時係做讀緊中文大學嘅四年班嚇，咁我當時咧係舉辦咗喺中大嘅烽火台咧舉辦咗一場論壇。當時我請咗四個人物嘅，一個咧就係自由黨嘅黨主席李鵬飛，民建聯嘅黨主席曾玉成，當然就係有民主黨嘅黨主席李柱銘先生啊，仲有一個大家可能估唔到嘅，當時唔係黨主席嚇，呢個名嘴嚇黃毓民嚇。咁當時佢哋四個喺烽火台咧，係進行咗一場辯論嚇。當時我起個題目咧，係而家聽翻落嚟都覺得幾難以想像嘅，就叫《政治人物英巨的操守》嚇。咁當時嗰一場講座咧，係由4点几钟一直傾到7点几8点钟嚇。咁我諗係大概有差唔多一千嘅中大同學咧，喺烽火台咧係進行咗一場好難忘嘅討論。咁所以其實我讀書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認識 Martin 嚇，亦都係。當時已經很感謝他咧，能夠嚟到中大。咁我冇諗過，過咗差唔多20几年之後咧，我哋咁榮幸咧，能夠再次請到李柱銘先生咧，嚟到今日呢嚟到呢個文化沙龍啦，同我哋去分享佢自己嘅對於八九嘅一啲嘅回憶同埋一啲嘅諗法。OK， 咁我哋今日嘅程序好簡單，等陣阿 Martin 會先講大概一個鐘度，然後我哋有充足嘅時間，大家自由討論。OK， 我哋即係一如以往同我哋呢個文化沙龍嘅做法一樣。OK， 我哋再一次以熱烈嘅掌聲歡迎 Martin。 我把聲係麻麻地大嘅啫，出面啲聽唔到就唯有湧入嚟啦。其實。剛才你講過八九精神，我記得八九年六四之前嗰時，大家已經咧係一放工就翻屋企嘅啦，就睇電視。初期咧，天安門已經有大學生喺度啦。咁我哋初期個反應，即係我個反應咧就係、是，遲早捉佢哋嘅啫。咁就即係冇乜睇嘅，諗住好快就散嘅啦。咁啊，點知唔散喎，一路落嚟都唔散。咁就開始大家就每晚翻屋企就睇電視啦。咁就聽聞咧係做夜市嗰啲人就好慘啦，因為冇生意啊，一放工就翻屋企嘅，一放工就翻屋企嘅，個個都係咁樣。咁我記得有一次我洗車喺中環，就見到有兩架車就梗係有少少撞，咁就有兩個人就喺度大家鬧交。咁我停咗個車，我埋去，我講一句説話。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咁佢两个握手，咁就走啦。仲有咧，嗰时坐地铁咧，系所有嘅人都喺佢哋黄线，唔过黄线嘅，冇一个人过黄线嘅，每一次都系咁嘅。因为不知不觉地咧，大家睇到咁嘅情况下咧，系大家都中意做一个好嘅市民。好奇怪嘅，唔使教嘅，教都教唔到嘅，啊！咁当然啦，后来近期咧呢、这个雨伞运动嘅时候咧，又有啲咁嘅精神嘅，啊！咁或者因为今日主题就六四，咁我就讲翻六四嗰日啦，八九六四嗰日，嗰日咧我就瞓得晏一啲嘅，嗰阵时咧就有无线电话。不过叫做大哥大，即系仲高过呢、这个呢、这个啊，真系掟死人嘅可以。咁嗰阵时咧，我屋企咧就房嗰个电话线咧，我就熄咗佢，因为惊人吵醒我，就已经闩咗好耐噶啦。咁就变咗咧，书房嗰就听到。咁所以嗰晚啲人打电话嚟，支联会系咁打电话嚟，我听唔到嘅。八点钟。咁我起身啦，咁就走去书房，咦，原来电话响，我咪听啦。原来知道咁大件事，知道六四神祖咧喺北京已经个大屠杀出现啦。咁佢就叫我哋即刻嚟开会。咁喺边度开会呢？就喺马会嗰度，因为我哋预先就唔知道佢会有咩事发生嘅六四。六四之前嗰两个礼拜日咧，已经有两个大游行噶啦。第一个就5月21号，跟住就5月28号，都是礼拜日，跟住就六四啦。5月21号嗰个呢，就因为5月19号好夜嘅时候呢，李鹏呢就宣布戒严，由嗰时引起嘅。咁跟住嗰日礼拜六就5月20号，就是8号风球。咁嗰陣時咧，就支聯會話要遊行，因為戒嚴。咁我就即刻打電話去，我先打電話去天文台問下個風係咪嚟噶？佢一定嚟，5点钟到係吹正香港，又唔係正曬就9号、10号噶啦。咁我就打電話支聯會，我話不如取消咗佢啦。我話你帶曬啲人上街，如果嗰啲招牌跌落嚟砸死人，我哋點負責呢？咁。咁后来佢哋话唔得㗎，你唔开，我哋唔继续呢就仲弊。如果我哋继续，起码啲人就同埋一齐，唔会四围咁冲，四围咁撞。如果唔系啲人，我哋唔搞，啲人都冲出街㗎啦，咁就仲乱。咁我諗过都系啦，咁。咁你因为知道大雨啦，有大风啦，我又有准备嘅。我条底裤呢系游水裤嚟嘅。我已经预备湿晒㗎啦。咁就有件即是那些膠的雨褸，即是白色那些，但那些很焗的。那我臨去之前呢，就收到個電話，一個中大的女學生打給我，我不認識她的。她說你晏晝去不去？我當然去啦。她說我不來得，因為我媽呢就鎖住在間屋裡面，不讓我出門口。有幾個同學在我屋企，我們寫了個橫額的。咁但係呢，阿嫲話因為打風鎖住道門唔俾我嚟，佢話你可唔可以將我哋寫咗幾個字喺個大會度講出嚟？我睇你寫咩得㗎？咁佢話啊，今天北京，明天香港。誒，我得，我可以同你講。咁跟住就去啦。去到呢係圍院嗰度開始嘅。去到嗰度呢，我哋有個台仔，嗰啲雨已經呢係。嗰啲水浸到差唔多膝头哥咁高嘅，咁所以华松咧就上台讲咗几句嘢咧，就带我哋走啦，就去新华社啦。去到新华社门口，咁咧就张文光就拿住个麦就做 MC， 咁就而家大家坐喺地下啦咁。咁新华社门口咧就斜路嚟嘅，咁咧坐喺地下咧，啲水就流入你个背脊度噶啦。咁啲人坐晒，冇乜声就坐晒喺度啦。咁因为佢好大雨同埋大风，我哋呢要 大家咁样箍住嘅喺个台度啊。跟住张文光就话：你哋闩埋把遮，因为你啲遮遮住后边啲人。咁我就谂下，你冇理由咁离谱嘅，遮都唔俾人。我就想攞佢个麦，即系话唔好啦。点知我都未拿到个麦，啲遮已经唔见晒啦。即系啲人系咁听话嘅。咁跟住嗰晚咧，大概有50,000人。咁嘅情况下都有50,000人。咁完咗呢，咁大家就估啦，跟住就即係5月21日礼拜日，我哋又大游行啦，有几多人呢？咁又估都估唔到，原来100,000。去到尾呢，喺中环嗰度呢有个台，我哋有个台喺度。咁我喺台上呢向啲人入手，因为佢哋经过我哋嘅呢就散㗎啦。逢日去到中环经过我哋就散㗎。咁个个都用拜拜囉。咁隻手好攰，要用换第隻，第隻又攰，用换翻嗰隻。个身体呢就好想佢哋快啲完，但个心呢就想佢哋继续嚟。咁知道好多人㗎嘛。咁跟住28号嗰新地呢，就民主歌声显中华，咁就所有啲明星啊歌声全部嚟晒，全部梗係免费啦。咁就一晚都筹咗应该1,200,000到啦。咁就有个太太呢，佢就喺观塘嗰头嘅黄大仙嘅地铁站出面就写住即係筹款俾学生。就咁就写咗张纸喺度。咁跟住攞呢钱嚟10多万。佢我冇数啊，不过要交俾我哋。咁数过原来10多万。好容易筹款嘅。而且嗰个期间唔系淨係支联会搞啲游行咁多人嘅。有时啲学生搞，有时第啲人搞，啲团体宗教团体都几十万嘅。每次都几十万嘅。係咁多人嘅。咁跟住6、4嗰日呢，就大家唔知发生咩事。咁先同马会讲好，就借佢个马会马场，即係跑马地嗰、那个个大银幕，就同亚视同 TVB 讲好，佢哋求其有新闻呢，北京嘅新闻呢，就即时俾我哋。就算佢出街唔出街都俾咗我哋先，咁佢哋应承咗嘅。咁所以我哋大家就预备喺跑马地嗰度。咁原来发生屠杀。咁所以佢哋就叫我即刻去马会。咁马会个公众席嗰度呢，就喺度开会。咁我一去到，佢话嗱，已经呢华叔就叫咗阿石，即係刘千石去买棺材。我买棺材做咩事呢？佢话我哋一阵呢散会嘅时候呢，就抬住个棺材喺头，然后就散会啦，就带啲人走啦。咁我好危险㗎喎。我啲人已经咁激动嘅时候，你拿住个棺材，咁就更加嬲。咁大家讨论啦。讨论咗好耐，后来华叔就好啦，唔好棺材带头。咁就将个棺材摆喺新华社门口啦。咁我仲大镬，新华社个大门系玻璃门嚟嘅。即係唔係話好勁嗰啲玻璃門，普通玻璃門。我係人都鞋都除落掟佢啦。咁掟爛咗點呢？我掟爛咗啲人衝入去㗎喇喎，咁點搞呢？咁又傾咗一輪，咁都知華叔話好啦，叫阿石唔好買棺材啦，取消啦。咁嗰次入到去呢，就發現呢係查良榕同埋邝广杰係主教，基督教嘅主教已经辞咗职啦，佢两个自动辞职唔做草威啦。咁我同华叔又点搞呢？咁我就话邓李阳仲未落台，我哋就唔会翻去开会，就用呢、这个。咁仲有一位草威呢，系王丽松校长，系香港大学嘅校长，就打电话俾我。佢话嗱，佢有两个辞咗职啦，你两个又话唔翻去啦。我都想辞职，佢话 Martin， 我想同你倾下，你想我点？我话我想你继续去，我点都有个人睇住，睇埋个开埋咩咩嗰啲会先得噶。咁啊，王丽松就话好，既然你唔想我辞职，咁我就继续落去啦。咁后来佢哋做到事噶，或者我跳一跳讲埋呢度先，因为去到12月嘅时候呢，就继续要草委会继续开会啦。 諮詢委員會咧就已經停止曬工作啦。嗰時梁振英咧係三十幾歲咋，就已經做咗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嘅秘書長。所以如果佢唔係共產黨員，點會做到咁高啊？三十幾歲係咪？所以我好肯定佢係共產黨員嚟嘅。咁佢就話：我以前唔係，而家唔係，將來都唔係，點會啊？你點信佢啊？咁所以咧，佢就宣布，因為六四，佢宣布支聯會停止工作，暫停。咁所以咧就冇諮詢嘅工作做啦，草委都停曬噶啦。但去到十二月咧，佢就叫我哋翻去重開，因為鄧小平一早話咗起草基本法就用五年，咁已經就嚟五年啦。基本法係八五年開始嘅，七月咁就嚟完啦。咁所以就叫佢哋翻去啦，係咁樣。咁所以校長咧就繼續翻去。但佢哋做到好事，起碼咧佢哋香港本來23個草委，內地有36個，加埋59個，59歲我嗰陣時話唔夠咯，59咪唔夠啦嚇。但係佢話啲位係咁多啦咁，咁23個死咗一個，剩翻22個，有兩個辭職，我同華叔又唔去，咁啊剩翻18個香港草委。有11個，即係大多數咯。有11個聯名寫封信俾領導人，就叫佢哋加速民主步伐，同埋取消分組點票。嗱，呢個歷史嚟嘅。即係呢十一個咧，因為華叔同我就咁講嘢啫，其他啲人唔係點咁講嘢嘅。佢哋都可以聯名寫一封咁嘅信。咁後來個民主步伐真係加快咗嘅，加快咗一屆嘅。當然仲係唔夠啦，而家冇埋添啦。但係佢即係佢剩翻嗰十八個人之中嘅十一個咧，係肯聯名寫呢封信。我哋覺得係好難得，好難得。你睇下而家啲保皇黨，你而家啲保皇黨揾唔揾到多數出嚟？而嗰啲係草委，個個都係除咗我同我叔，即係個個都好保守嘅，係佢揀噶嘛，個個人都佢哋揀噶嘛。咁好啦，咁講翻嗰日啦，去到六四，知道係殺咗人啦，咁我哋就好驚咧，啲群眾就會控制唔到啲情緒，所以咧就喺台上嗱嗱聲講完嘢咧就走啦，就帶隊出去中環，咁就中環就解散咁樣，咁都冇嘢發生。但是六四呢件事变咗就冇法子忘记嘅，我哋参加过啲游行嗰啲人啊，所以你想忘记都唔能够忘记，你自己参与过嘛。咁啲人就话啦，咁六四会唔会平反呢？我就话一定会平反。其实好多国家都有呢啲咁嘅屠杀，系咪？而中衰呢都是一定要平反的。中衰呢都有领导人呢是为那些前辈认错的。到他认错的时候其实不关他事的。不过他都要代表他政府认错的。所以我觉得呢是三十年不认错不可能永远都不认错的。只要我们继续争取就可以了。民主一样这么久都争取都不争取不到民主，咁点啊？嗱，我哋最唔中意人哋叫我做民主之父嘅，因为个背数唔够高啊！我曾经做阿伯，你叫我民主阿伯或者维园阿伯，咪得咯？我有资格做阿伯啊，系咪？咁以后就唔好叫我民主之父，因为一有个民主之父咧，就个个人唔使我啦，有个民主之父啦，系咪？我生个民主之子出嚟咪搞掂咯，系咪？咁所以就唔得嘅，所以一定唔可以有民主之父嘅。个个都要努力，但是千祈不需要，千祈不可以气馁。只要我们可以争取那一日，我们就有成功的希望。你一放弃就没有了，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我们这些呢是不可以放弃的。后来我就记得过了没多久，那就白色恐怖啦， 秋后算账啦。嗰阵时咧，佢就每日咧就宣公布，北京公布话咧，琴日咧就处决咗咧几多个民运分子啦。咁每日宣布出嚟嘅，咁我哋觉得话咁唔掂，咁点搞呢？咁咁啱啱嗰阵时咧，美国个国会咧就有一个人权委员会就开会，开听证会，就关于六四嘅，咁打个电话嚟邀请我过去，咁我就好弊，因为我打紧一件案，一件谋杀案，好多个被告嘅，咁我唔走得噶嘛，咁佢礼拜五九点钟喺国会度开会，咁我点去得呢？咁我就问个主控官，系西人嚟嘅，我嗱，我收到呢个邀请，佢哋去啦，佢话，佢哋去，佢话嗱，我可以帮你噶嘛，佢话我决定叫咩证人噶嘛，嗱你走咗，咁所有关于你嗰个客户呢、這个被告人，嗰啲控方证人我咪唔叫咯，我咪叫其他嗰啲先咯，其他啲喺度继续打嘛，你咪走咯咁。咁终须咧，我哋两个入去咧，就同埋其他大律师见个法官，法官又 OK， 你走啦咁。咁啊，礼拜四打完件案，礼拜四晚就坐飞机，咁啊去到纽约，因为时差，又系礼拜四晚就去到纽约啦。咁咧就佢哋就即刻车咗我去嗰啲华人个社会度，就同佢哋倾，即系香港而家点睇六四呢件事。咁啊，倾到好夜，翻到酒店仲有好多电话回。我嗰时一支公去嘅，冇人同我一齐嘅，一个人又冇秘书，乜都冇。咁啊，电话要回咯，回到朝头早三点钟，咁然后搞掂晒啦，咁啊瞓觉。第二朝早九点钟就去到个议会嗰度俾证供啦。咁我点讲呢？因为嗰啲白色恐怖，我一定要停噶嘛，所以我就同美国议会啲人讲。我相信你哋咧都好多人咧係有啲子女咧係讀緊大學嘅。我嗱而家咧，國內嗰啲大學好多大學嘅大學生咧，而家唔知去咗邊，散曬啦。有啲死咗啦，有啲走咗啦，有啲匿埋咗都唔知去邊。我話你哋而家你如果預備做出一個政策，點樣處理呢件事？我唔該你諗埋呢一班大學生。同埋佢哋嘅父母，咁嗰陣時咧，我係叫佢哋咧係經濟制裁中國嘅，因為佢係咁樣殺人。我直至到佢哋停止殺人咧，咁你呢個經濟制裁可以停啦。嗰時有報道噶，但冇人鬧我嘅翻嚟香港，因為個個心裏邊都覺得應該做啊。咁咧。我俾完口供之後呢，跟住就好多場合啦，有啲係電視，有啲係記者，有啲到夜晚呢就去大學啦，喺東岸好多個大學呢一齊就搵我演講。咁我十點鐘嗰檔嘢 maybe 嗰檔十點鐘講到夜晚十二點，我仲企喺度答緊題目，瞓著咗，我拿住個咪喺度，前頭有個架嘅，有個咁樣嘅，佢問下我瞓著咗，但我一醒翻咧，佢仲咪咪嗰几个字我听到，咁我就继续答到佢啦。完咗之后翻到酒店，又系要好多电话要回，又系到朝头早三点钟先可以瞓觉。跟住朝头早七点钟见记者食早餐，跟住上机翻嚟香港。翻嚟香港咧又有游行，嗰、那个礼拜日嚟嘅。咁咧嗰时喺启德机场，我太太接咗我咧。就飛車去跑馬地，去新華社門口，就嗰個遊行就去新華社門口就結束。咁我已經又博到啦，去到翻嗰度啦。所以嗰陣時係好忙嘅。仲有一個插曲可以講嘅，就係個屠殺之後，我就收到個電話，就啲記者打俾我嘅。佢話：我哋而家好多記者仲喺北京，而家需要架飛機。飞翻佢哋嚟翻香港，你可唔可以帮手？咁我点帮呢？ 咁咧，首先咧就我就揾一個航空公司，港龍，港龍個老細咧就包玉剛有份嘅，佢係老細。其中一個女婿咧係澳國人，係 Helmut Suman， 又係立法局嘅議員，委任議員。咁佢同我嘅政治立場梗係唔同啦，佢係保守嘅，但呢個人係公正嘅。咁嗰晚十一點鐘咧，夜晚我就打電話俾佢，我話我可以幫幫手嘅咩？點樣幫手？我要架飛機。咁佢話而家夜啦，搞唔掂。佢話你聽朝七點鐘打俾我啦咁。咪第二朝七點鐘打俾佢咯，佢寫字樓啦，接我電話啦，覺得可以。佢話你幾時要？我唔知嘅喎，我哋同啲記者又 contact 唔到，我點知幾時咧？十二點啊？我唔知啊。兩點啊？我唔知啊。佢咁啦，你起碼俾兩個鐘頭我通知我。我點解要俾兩個鐘頭通知你咧？佢話我要飛架飛機上去噶嘛。我跟住問佢：喂，幾多錢啊，哥？我話如果政府唔出，要我揞嘅喎，我唔知我有冇幾多錢喎。佢話：嗱，我完全斗領都唔賺你，斗領都唔賺你啊！淨係我哋要嗰啲費出用幾多就幾多。佢十幾萬港紙啊，咁十幾萬港紙好容易啫。咁好啦，咁佢應承咯。好啦，翻返立法會繼續開會，咁啊講呢件事出嚟啊。點知咧？啲議員咁都有爭拗喎，有啲話不如英航啦，不如國泰啦咁喎，咁又去，我費鬼事睬佢哋，我走出嚟就揾阿 David Ford， 嗰陣時 David Ford 咧就係政務就保證司司長，阿霍德就去咗開會，佢個秘書咧就蘇格蘭人嚟嘅女秘書，佢問我咩事，我話俾佢聽，唔使理，得啦，我搞掂，佢话一定系港龙噶啦，系咪？同埋政府俾钱咁，就咁噶啦，系咪？好容易噶，咁其实嗰时英国政府咧都系合作嘅，嗱，譬如我哋支联会，因为知道咧系要筹款啊嘛，我头先讲翻转头，因为系五月二十八号嗰个民主歌星郑中环嗰条咧。我哋諗住會籌款，咁你點呢？你又唔係註冊公司，嗰筆錢點樣理呢？所以我哋就要幾日內呢，就要組織一個註冊公司出嚟啦。咁就要嗱嗱聲就做啦。咁而政府嗰啲處理嗰啲人呢，係同我哋好合作嘅，因為佢都想我哋快快脆脆登記到嗰間公司㗎嘛。咁佢睇到我哋嗰啲章程，佢就教埋我哋點樣改，咁改就得㗎，咁後來就好快脆就通過啦。因為大家個心度係一致嘅。嗰時我哋遊行呢，左中右都一齊行嘅。民建聯嗰啲呢，我哋都侵埋佢。一開始呢，我哋就支聯會就第一排，佢哋就第二排。但行下係一齊㗎啦。根本完全冇分嘅。譬如我記得程介南嗰啲咧，根本系支聯會個常委嘅人嚟嘅，咁後來就一個褪啦，梗係啦。咁呢啲咧都冇法子噶啦，政治就係咁樣噶啦。OK， 咁你而家過咗咁多年，我都仲記得呢啲事。好多人咧，唔同嘅崗位都出過嚟。文汇报嗰时都好用噶，好用噶，大家都系左中右都企埋一齐，其实根本就，六八九咧都登过几次报纸噶，即系谴责佢哋用武力噶，李嘉诚啊登过报纸噶，支联会就有晒记录噶啦，佢出埋一本书添，而家仲。但喺呢個六四呢件事同埋民主路呢度，我哋點樣睇有啲人而家離開曬， 同我哋对着干。我哋应该点样睇呢人呢？我觉得我哋应该是用理解呢个咁嘅睇法，即系佢根本就系左派。喺嗰件事，佢认为佢哋做得好错，同埋佢哋心目中可能同我哋一样，以为会成功嘅。后来买错边，咁佢哋归翻队。我哋应唔应该谴责佢哋呢？我觉得好难。好啦，咁有啲直情我哋民主派嘅，而家走咗过去咁啊点咧？系咪值得谴责呢？我觉得我都唔想，起码佢哋都同我哋行过一段民主路，系咪？咁民主路就系咁噶啦，有啲好迟至加参加嘅，譬如年轻人，佢哋好迟至参加嘅；有啲一早入咗嚟嘅，而家调转啦，离开啦。咁需唔需要谴责佢哋呢？我觉得唔需要，大方啲，起码佢都行过，同我哋行过一齐啊。但系年青嗰代呢，就好紧要嘅。他们八九六四的时候都未出世，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他们都来听，都很明显他们是想知道。那这件事事实上是杀人的嘛。六四，如果你广东人知道，六死啊，六死，坦克车六死人的嘛，是真的有的嘛。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们是说没有的，坦克车没有死人。我去到国会那里，美国国会，他有些照片，一幅幅照片粘在那里，直情的坦克车压烂了那些单车，还有很多血在旁边的。那这些就证据咯，其实是有的。大家都记得那幅照片，一个人站在一个坦克车面前。咁而家美國國會個眾議會嗰個 speaker， 即係議會嘅 speaker Nancy Pelosi， 佢好多六四之後好多年，佢個寫字樓出面，即係好多人去個地方，一幅大牆就係呢幅畫，就係呢幅相，好大嘅，就係呢個人企喺個坦克車面前嗰幅，擺咗好多年。所以呢啲嘢係深刻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上，就算外国人他们都有这样看。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是一定，我们是有责任一路这样是延续下去。我记得回归之前，中国一个处理外交的钱其琛，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九七之后香港就不应该有维园六四这些晚会了。结果不是 每年都有，他都没有禁止，特区政府也没有尝试过禁止，只是董建华就成日跟华叔说要放低你的包袱，六四的包袱，就想我们结束支联会。但是其实这个包袱是哪个包袱呢？是他们的包袱而已，是中央领导人的包袱，他们应该放下这个包袱，那中国就可以向前了。现在搞得这么曳，就是他们不肯面对历史，还有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已经是背离了邓小平那时候定下来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什么呢？就是一国两制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咯。我们那时候是支持这个一国两制的，1984年联合声明是9月26号草签的，那时候未人草签，是颁布出来，是84年12月19号在北京草签的。 我嗰時都有份喺北京嘅。嗰時喺香港有101個人，唔知點解咁得意嘅，101個人去睇佢哋草簽嘅。咁就因為呢個係84年，我仲未入草會嘅，草委嘅，85年至入嘅。咁嗰陣時咧，係有個文件，後來咧30年後我先見到，因為你知英國政府啲秘密文件咧係保密30年嘅。咁呢個84年12月19日一個記錄，一個會議記錄，就30年後2014年12月就頒布出嚟。呢度好值得大家聽一聽嘅。邓小平同戴卓尔夫人，因为佢哋嗰日就草签，咁所以就有一个会，咁梗系咧双方都一团人跟住嘅，咁啊列晒出嚟嘅，列席嗰啲咩人咁样，咁就戴卓尔夫人咧就话同邓小平讲，佢话我相信呢个一国两制咧系会成功嘅，咁即系讲啲客气说话啦。咁邓小平系点讲呢？因为嗰时我哋都唔知道点解50年不变噶嘛？点解50年呢？嗰时我仔问我，个仔好细咋，个老豆，佢叫我老豆噶，老豆，点解50年啊？佢系81年出世嘅，点解50年啊？佢话你就够咗，我唔够喎、啊啊，我睇唔到2047噶吓，咁点解50年呢？我唔知道，咁喺嗰个会议记录咧就睇到啦。咁因为我一路唔知道，咁啊再迟啲咧，我做咗草委啦。去到1987年4月16日咧，我哋开紧会，突然间咧就停止，就话领导人想见你哋咁，咁咪停晒咯。咁就搵架车车晒我哋去另外一个人民大会堂另外一个一边。由一边去一边是不可以行过去的，我想着同一个大座的楼宇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行过去呢？不得的，他就出回来，然后坐车去那边，所以中间当然有些秘密隧道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去到那里呢，邓小平就讲了一句说话，我当时更加不明白，他说如果50年不够就给多你们50年。我真的不明白，首先五十年我已经不明白了，而家唔够俾多你50年，咁你就俾够你100年。咁出嚟呢啲香港记者就问我咯，你点睇啊大壮？我话梗系领导人琴晚瞓得好啦，今日心情好，今心情靓，唔够50年，唔够俾多你50年。我而家担心佢有一晚如果瞓得唔好咁点搞啊？50年使唔使咁多？30年算啦，我咪大镬。咁后来咧，我就尝试谂下点解50年唔够再俾50年。我就睇翻转头，呢个所谓一国两制几时抛出嚟嘅呢？就系1982年开始都有讲过。嗰时我上去北京，就讲过点样讲嘅呢？佢就话净系换两样嘢，即系主权就要收翻噶啦。净系换两样嘢，换个国旗。换个港督，其他咩都唔变嘅。嗰时冇限期添，啊，唔系一国两制，咩都唔变啊！啊，即系你嗰时英国人点样管治香港嘅情况，就继续落去，永远继续落噶啦。系换咗个港督，咁变咗行政长官啦。换个国旗，咁啊中国旗换咗英国旗换中国旗啦，系咁多啫。咁后来至再讲呢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即係又變咗，其實曳咗噶咯，係嘛？因為以前仲好喎。咁點解50年？咁我就睇翻轉頭，其實1980年個時候，我已經睇到咧，中國已經係開始開放中國啦，俾啲外資入嚟，外國人入嚟投資啦。咁我睇翻轉頭，我就覺得梗係鄧小平咧矮仔多計啊嘛。咁佢梗係睇到咧香港正喎。一个中国人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的，但有安定有繁荣，他们只是说安定繁荣而已，马照跑，舞照跳，其实我觉得很侮辱性的， 即係佢以為我哋香港人，即係香港男人咧嚇，係中意跑馬、中意跳舞嘅啫嚇，即係冇聽啦，係咪？咁我覺得好侮辱性嘅，但係佢就咁樣睇嘅，安定繁榮，咁就五十年不變。所以我後來佢就諗，即係五十年唔夠俾多五十年之後，我都化咗幾年，我以為自己諗通咗啦，就點咧？我覺得呢個一國兩制唔係淨係為香港、澳門甚至台灣嘅，我覺得係為全個中國嘅。佢嗰陣時咧，我諗住咧，鄧小平已經唔想繼續跟蘇聯行呢個社會主義嘅啦制度嘅啦。嗱，後來佢真係冇跟佢行喎。咁佢我諗咧，佢就睇中香港資本主義，但係最成功嘅地方。又是將來會中國收回我的希望，是不是有安定的繁榮，有自由，有法治，沒有民主，但是民主的配套呢有齊的。那我相信他就覺得呢，將來中國應該行這條路，香港呢就幫中國改進他們的很多制度，是不是那個嗰陣時嗰四個modernization program 點樣講啊？四個現代化靠香港嘅，係咪？即係佢想香港好似火車頭咁拉住佢哋上。咁佢咧就希望五十年咧就追到香港啦，同我哋看平啦，咁咪銜接咯。所以佢嗰次1984年12月19日同戴翠夫人點樣講咧？他说我的日本朋友问我们为什么五十年，中国人讲嘢好，日本朋友问我们，他乘机到这个就告诉戴翠夫人听了。那我就说呢，为什么五十年呢？他因为我们需要五十年，我们需要五十年呢，等我们的经济可以发展，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五十年我们一定不会改变的。咁跟住话，五十年后会点咧？我哋更加唔需要担心，因为五十年后咧，我哋嘅经济咧应该向应该同世界嗰啲经济好嘅国家应该看齐噶啦。我哋要互相倚靠噶啦，所以你更加唔使担心。嗱，佢系咁写嘅，几写落嚟？点解五十年唔够再俾五十年咧？即是如果五十年之后中国都仲未上到个香港的水平，与其掹我就落嚟衔接呢，就不如俾多你五十年，我哋慢慢就再追上嚟。我好肯定佢係咁諗嘅。咁佢根本就唔想共产主义㗎啦。而家中国冇晒啦，边有共产主义啫。就我讲矮仔多计点呢，佢提都唔提资本主义。佢淨係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咁呢個中國特色就好犀利啦，乜都得㗎啦。可惜而家呢，佢哋用得唔好啦，即係逢有中國特色嘅，即係唔係啦，係咪？如果你同老婆講啊，有中國特色嘅愛情，你老婆就冚你兩巴啦，即刻，即係唔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嗰陣時出現你睇鄧小平那個基本方針政策，其實就是這樣。所以香港是殖民地的時候，享有我們的核心價值，他們想全部保存不變，所以要我們五十年不變。他怕變成都壞，即是鄧小平他看共產黨看得很通的，他们千万不要变，一变就只有衰，就不会好的。所以五十年不变。那时候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变好呢？他说不要教了，不需要变好，起码你不要变坏。所以他是这样想的。那么五十年不够给多五十年。好了，现在几点啊？现在你们一个钟头。还有几多啊？ 你想讲几 多？讲多十分钟好不好？因为而家咧又要讲翻送终啦嘛，系咪？咁送终咧，点解咁我哋咁反对呢？其 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那么多年来香港都是一个安全的港口，就是呢你大陆发生什么事呢，香港不会被它影响到的，是不是？那譬如你在大陆做生意，做生意在大陆做生意，你不给黑钱你怎么做啊？有哪一个香港的商人在大陆做生意是没给过黑钱的？就算他不是亲手给，起码那些公司有人给啊。所以现在的工商界都知道的、他都说个个都有给的嘛，个个都犯过贪污条例的那些 案件的嘛，个个都。那你现在拉过回去，咪个个都可以有罪，是不是？咁但以前系冇噶嘛，咁以前点解冇呢？就好奇怪噶。我起草基本法嘅时候呢，就因为两个地方嘅制度法制唔同，我哋系用咗五个人，所谓法律专家系研究啲事呢件事。香港咧就廖瑶珠、谭慧珠同我三个组委，内地呢就系吴建凡同另外一个应该系黄铁崖，佢哋都系法律嘅。在外国读法律的，我们五个人在深圳开了两日会。民事的方面呢，就是如果打官司赢了，譬如香港人在大陆打官司赢了，但是大陆公司没钱，但是他香港公司有钱，那可不可以在香港公司香港那里卖回他的东西， 卖地来填回一笔债呢，行不行呢？调转都是的、咁好快就搞掂啦，冇事，应该得，咁咪决定咗咯。嗱，好啦，移交嘅犯人系点咧？我哋倾过晒噶啦，但系大家都觉得唔应该落实，原则就大家同意咗噶啦。喺边度犯法就应该边度审，啲大原则，即系国家同国家嗰啲引渡条例嗰啲大原则，全部同意咗噶啦。咁我话好唔好写落基本法度，佢哋都唔想写落去，所以到而家基本法都冇㗎，就係、觉得呢，如果你写咗落去就大件事，因为佢个法律制度唔够健全啊。咁我哋就唔想呢就将香港人虽然喺大陆犯咗法，而将佢交返俾大陆嗰啲法庭审，同埋大家係唔信佢㗎嘛，佢可以屈你㗎嘛，係咪咩罪？所以他们现在的工商界很戆居的，头头说哎，我们工商界我们犯的罪好，他即刻剔除九条，即刻说喂，立法为什么立得这么儿戏的，是不是？人家说 不好他就说九条罪不算了，掹起他了。那你贪污那条没掹起嘛，你实死的，是不是？那这里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喜欢他呢？就是当逢是一个任何人在香港，现在不是只是我们在香港住的那些，外国人在香港住或者在香港做生意的，甚至游客来香港游客的，你的脚一踏入来香港，譬如个飞机因为天气不好本来去台湾的赶回来香港、他都可以捉你的、那就可以将你引渡到大陆审的。那你知道大陆呢，他们很灵活的，他不是说真的你犯那条罪他就告你这条罪，他可以作一条出来的嘛，是不是？那现在呢有些人又说假，又说反对政府，好了我就是你们了。那些刑期本来就是三年就可以了，即是如果刑期太小的，譬如你偷得花生，那难道都引渡吗？那所以那个刑期呢是三年以上的才会引渡的、那些小的东西不会引渡的。咁而家佢哋三年太容易啦，整到七年好唔好？甚至有啲系十年，政府而家预备改噶，佢即系表示有诚意啊！咁其实你谂一谂，其实好戆居噶嘛。嗱，工商界嗰啲朋友，佢哋谂住自己做咗贪污噶嘛，系咪？犯咗法啊嘛。好啦，三年以下嗰啲，而家就唔拉啦，唔可以引渡嘅。起码七年，咁佢横掂佢都系屈你噶啦嘛，咁咪揾条严重嘅屈你咯，咪仲死三年咧？佢揾条三年嘅屈你，你咪坐三年咪走咯，系咪？ 你而家话七年或十年喎，嗰班友都冇脑嘅，系咪？政府梗系肯啦，系啦。咁所以咧，嗱个问题喺边度咧？当我哋香港唔能够保障任何嚟香港做生意或者做游客嘅人嘅人身安全，咁香港仲点有安定呢？嗱，邓小平最紧要安定就冇咗噶啦，冇安定系点繁荣呢？我哋一个国际城市，系咪？国际嘅都会冇安定，又冇埋繁荣，咁咪一国两制嚟做咩？邓小平要嗰一国两制就最紧要就安定繁荣，系咪？而家我哋阿林郑咁搞呢单嘢，系令到香港连安定繁荣都冇埋噶，咁咪仲搞？咁所以我哋系咪要八九六四嘅精神要摆落去六月九号嗰个呢？啊，有个六有个九，八九六四，而家就六月九号嗰个大游行，我哋点可以唔去呢？好啦，嗱，讲到呢度，由六四讲到送终都讲埋啦，多谢大家。 OK， 好多谢 Martin 啊，咁啊一口气讲咗一个钟，又同我哋讲咗好多嘅故仔，同埋入边有好多好重要嘅 message。我哋等阵会开放讨论嘅，但我喺开始之前，我想问两个问题先啊。OK， 第一个问题，我想听下你讲下你同华叔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同华叔几十年嘅友谊？啊，即係尤其你哋由呢個八十年代草委到支聯會到民主黨，啊，即係其實你哋嘅合作或者你哋嘅交流。 嗱，我同華叔咧，其實佢就話識咗我相當耐，但我就唔記得咗，因為咧佢咧係我爹哋教佢嘅，佢官立民商嘅時候，我爹哋教，咁佢就係我爹哋嘅學生嚟嘅。咁佢咧就呢班學生好好嘅，好錫我爹哋噶。離開咗之後呢，每年即係舊歷年咁就嚟拜年，咁就同我爹哋出去食飯咁樣嘅。咁我記得頭一次同華叔一齊呢，就係101個人請我哋去北京嗰次，睇佢草簽聯合聲明嗰次。咁跟住就大家都做咗草委啦，咁變咗就最親密嘅戰友啦。草委，我同华叔，因为系我哋两个人敢讲嘢嘅啫，啊，真系讲嘢就我哋两个嘅啫，其他唔敢嘅。有时托我讲嘅，好奇怪噶，啊，譬如明明新闻界嘅应该讲句嘢，为你马丁你讲埋佢啦咁，啊，宗教又系我讲，我又得又讲埋佢啦咁，啊，咁就因为华叔啲中文系叻啊嘛，我啲中文渣啊嘛，咁咪问华叔咯，啊，同埋佢对共产党嘅认识又熟啊嘛。咁所以草委嗰度咧，华叔就系我个阿哥嚟噶啦。咁后来又大家都入咗立法局噶嘛，佢系教育界嘅，我系法律界嘅，功能组别入噶嘛。咁所以系最亲密嘅战友嚟嘅。华叔即系我大佬，我以为即系我当个大佬嘅，咩唔掂就揾佢噶啦。啊，咁咧就讲啲讲笑嘢得唔得噶？有啲唔系一啲不雅嘅嘢讲唔讲得噶？因为有一次咧，我同华叔就同埋郑家富就去美加就筹款啊，为民主党筹款。咁嗰次咧就好逼嘅，嗰边啲朋友多，咁就去佢哋屋企瞓嘅咋，悭翻啲 hotel 钱啊。啊，咁就华叔咧就写啲字画靓啊嘛，写字，咁佢写咗好多字画，就要俾佢拍卖搵钱。咁啊，郑家富系最年轻。咁佢捲埋佢就托住㗎喇，咁去邊度佢都托住㗎喇，咁我哋就叫做嗰度就叫做華叔碌嘢喇。咁呢華叔呢就一路食煙㗎嘛，大家知道佢，咁後來佢因為病呀，有一次醫生要戒煙，咁佢就戒， 但我就覺得他是沒有戒不到什麼的，就是他偷食的。因為民主黨開會呢，有時候開到那麼上下，他就突然間不見了他。咁我有一次唔覺意，我又去廁所就聞到煙味啦。咁我哋去美加呢，佢有個袋嘅，即係成日孭住。咁老人膠屎孭住個袋㗎嘛，佢好鬼緊張嘅。咁我唔知個袋裏面咩嘢啦。但係如果冇煙仔呢，我就乜都喺度輸。咁有一次就華叔就好緊張，唔見咗個袋。咁就我哋就停曬，四圍就華叔揾咗個袋。咁後來揾到之後，到後來佢到死咗，我都唔知道個袋裏面擺乜嘢嘢。不過肯定係有煙仔。咁有一次咧，我哋就因為時間緊迫啊，唔夠瞓噶，去人屋企瞓。佢有一個次去到瞓廳，咁就我就教鐘教鬧鐘起身，一起身就趕住坐飛機噶啦，又飛去第二度。砰一聲起咗身，跟住就華叔著緊褲，我突然間一睇。我唔記得教錶啊！原來嗰去到 Chicago 唔知邊度咧，係慢咗一個鐘噶。我唔記得教慢個鐘，咪早咗一個鐘嚟起身咯。咁我一話：哎呀，早咗個鐘頭啊！咁咯，我睇表，大家係喎，華叔即刻除翻條褲就瞓啦，就繼續瞓緊覺啦。咁我哋好得意噶，咁咪輪流上去講嘢咯，三個。我一上去講嗰時候咧，我就發現第一個兩個就瞓緊覺噶啦。我講嘢一落嚟咧，就我瞓覺啦，佢哋喺上邊又講嘢噶啦。咁所以就係。好夾嘅，亦籌到好多款，就全靠啊鄭家富就托住華叔碌嘢，四圍走浮。 我問多一個問題，關於支聯會啊，即支聯會三十年啦，我諗一路，我可以想像中方或者唔同嘅勢力一定係好唔想支聯會繼續噶，因為成為一個即係我諗係佢哋嘅最大嘅一根刺啦。即係喺呢個咁多年嘅過程入邊嘅支聯會，會有冇面對一啲好大嘅危機，或者係即係受到啲好大嘅壓力？ 嗱，我又唔知道，因為咧，我做咗一年副主席咧，就佢哋就叫我咧，支聯會嘅常委同埋民主黨嘅常委都叫我唔好做副主席啦，專心做港同盟嘅主席。後嚟就做民主黨嘅主席。咁再過一年咧，就常委都。副主席唔做，常委都叫我唔做啦。咁所以变咗我就冇开会嘅。咁所以支联会嗰啲有啲咩压力嗰啲嘢，我就唔多知啦。咁但系我知道咧，系譬如回归嘅时候咧，系佢哋担心就黄雀行动，即系会唔会有事咧咁？咁所以就我知道呢件事嘅。就所以啊，朱木咧。就是去了美國避了一年的啊，咁冇嘢啦，咁就翻翻嚟嘅。咁就同埋因為屠殺之後，六四八九民運之後，就有啲人咧就用偷渡運嚟香港，跟住就送出去外國。咁呢度有麻煩嘅，點樣做咧？咁就要咧係外國。政府幫手就得，咁佢哋就叫咗我負責揾個領事館，睇下邊個國家可以收留呢啲人。咁就我就第一個就揾美國，點知咧嗰個人見我個人咧就話好，不淨係要收啲知名度大嗰啲，即係黃丹啊、吳爾開嗰啲啊，其他就唔肯啦。咁所以我就即刻就行咗出嚟。咁人就揾法國嗰、那個，咁法國個副領事同我講，佢就咩人都收，咁就即係我就係咁樣搭咗幫佢哋搭咗條線，啊，咁就我知道後來就運作都好好嘅，呢個法國政府好合作嘅，啊，其實港英政府都好合作嘅，因為唔合作就做唔到嘅，譬如嗰啲人，你話喺中大見過啊嘛，啊，咁其實佢哋唔應該喺度噶嘛。咁大家我諗咪暫唔知咁囉。咁所以就其實係嗰時我哋同港英政府呢同啲警察好合作㗎。因為我知道譬如每次遊行咁呢大遊行呢就大家講數嘅。咁就支聯會就有代表就同啲政府嗰啲幫板嗰啲呢啲警司都坐低。就傾到點呢 傾到喺新華社門口，譬如你擺嗰啲花圈，啲花圈有幾大，擺幾高，冚唪唥傾好曬嘅。啊，零新華離開新華社個大門幾多尺，都講清楚曬嘅。啊，咁有時喺街度咧遊行，譬如話一條線兩條線嗰啲咧搞唔掂咧，佢打電話俾我噶啦。咁我就揾打個電話俾政府啲警務處啲高官，咁就電話搞掂噶啦，冇而家咁麻煩嘅。同埋佢哋嗰時咧，警方控制唔到嘅人群嘅，但係支聯會嗰啲義工咧，就拿住個麥就乜都得噶啦，因為嗰啲群眾係聽曬我哋話嘅，啊，好似而家你哋咁樣嘅，好聽話嘅，係咪呢邊揾呢邊，嗰邊就嗰邊。 Okay, 俾大家問問題之前，我都係忍唔住問多一個問題，對唔住啊，最後一個，我知道1990年咧就基本法頒布啦嚇。就1989年經歷過89年之後，我記得當時就香港被標籤成為呢個顛覆基地。我想了解一下，其實90年嗰個基本法，即係即係89事件對成個基本法嘅個公佈，同埋之後成個嘅影響係點樣？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基本法去到尾尾嗰半年咧，我哋立法局都跟得好貼嘅。咁立法局有個專責小組咧，就跟住基本法嘅起草嘅。因為我同華叔都係草委啊嘛，咁我哋又喺嗰個小組裏面，阿施偉賢啊、John Swain 啊嗰啲啊、黃雲快啊嗰啲，都喺度嘅。咁我哋一路都睇住嘅。咁所以咧，到基本法公布嗰日咧，頒布嗰日咧，就係90年4月4號，即係兒童節。上晝就喺北京通過。嗰日礼拜三嚟嘅，所以立法局咧下昼就开会嘅。咁咧，我哋就已经有个动议，我提出一个动议，就系要求咧系中央即系人大咧系尽快修改基本法，已经叫修改嘅啦。因为有啲条文我哋系唔中意嘅，咁所以我哋嗰个立法局个专责小组咧，两局即系行政立法两局个专责小组咧已经有个报告书嘅。就話嗰啲條文之中有幾條咧，我哋覺得要修改啊，或者廢除啊，咁就已經有曬一個報告喺度噶啦。咁所以就係嗰日啊，90年4月4號上晝喺北京通過，同日下午喺我哋嘅立法局度已經有個動議，而個動議係通過咗嘅，因為冇分黨派，大家都支持。係有啲保守嘅，佢就即係聽話，聽中共話嗰啲就反對。但是少數，咁所以立法局係通過咗嗰個議案嘅，啊，咁但係就佢哋梗係唔睬我哋啦，咁但係所以啊，大家應該記住好多條文我哋係唔中意嘅，已經寫咗喺度嘅啦。 Okay, 好，我哋跟住咧，我哋就開放俾大家問問題好嘛？你可以問問題啦，或者分享下你自己對八九嘅感受啦，我知道在座好多年青嘅朋友，可能八九年嘅人，其实你可能都未出世嘅。咁今晚其实都能够好难得嚟到呢度一齐去做一场咁样嘅讨论。咁所以大家随便发言或者随便分享。咁如果有啲内地嘅朋友，如果你系唔方便出镜嘅咧，咁你到时候提一提我哋，咁我哋会将个镜即系啲摄影师嘅镜头挪一挪开佢咁样。OK， 各位朋友 李生有冇感受到從來受到有威脅啊？你嘅安全受過威脅，需唔需要有人幫你睇住咁樣？ 試過嘅有兩次，有一次咧就係六四之後啦。六四之後咧就係香港嘅警方咧就收到消息，我唔知真定假噶，佢哋話咗出嚟，就話咧係上頭派咗一小隊。是小隊的軍人到來香港，還說住在哪個酒店裏面，就說有機關槍的，就有一個表，一個人，一個名單，就預備要取消他們的姓名，就說我是排第一的，所以很給面子的，華叔又有名字的，他們就很緊張，咁就黎華叔屋企嚟我屋企，就話要睇下點樣保護我哋。咁就 我就担心咩？我就担心写字楼，我担心我搞好我写字楼。咁就所以我就叫写字楼所有啲人就叫佢哋离开我个办事处，咁就安排咗喺第度咁样。咁我自己咧就试过咧，佢哋就跟住我嘅嗰啲便衣。佢嗱，你唔使理我哋噶啦，我哋自然会跟你嘅咁。咁但我就好唔惯。即是你去哪里都有个人在你旁边或者是后面，他更加后面一点的。那我就觉得很 不爽。那我就跟华叔说，我说我们两个呢就因为现在这样呢不知道真定假，所以我们采取一些不寻常的措施了。我说华叔，我们两个就不能够同时在公众场所出现一起。因为我们两个一起呢，他一下就一刻的行动就掠低你两个嘛。你没理由比较这么容易的嘛。是不是起码都分开那些分了两次来嘛。咁后来冇事啊，完全冇事啊。咁如果啲料系真定假我都唔知道。咁另外一次呢就系2008年啦，我已经退落嚟唔再参选啦立法会。咁就有啲几个警察高级警察嚟我屋企同我讲。佢话而家我哋拉到两个人。我哋思疑佢系想谋杀，你即系我啦，同埋肥佬黎黎智英。咁佢就话系个头头咧，我哋而家都唔知系边个。不过头头咧就买凶手啦，就话如果呢个凶手可以喺2008年7月1号大游行嘅时候咧，因为佢知道我同肥佬梗系去噶嘛。同埋我哋成日两个一齐噶嘛，佢话就揾嗰个凶手就掠低我哋两个。如果两个都杀到咧，就有$100,000。啊，如果得一个就一半。如果伤而唔死咧，就收70%咁样。啊，佢话人啲我哋啲消息就咁嘅。佢话点呢个人咧就冇自己做嘅，佢就分判落去，咁就俾$5,000,000，即系本来780,000港币，而家变咗$5,000,000，就判俾第二个做。啊，咁嗰个咧又唔做，佢又再判落去，咁判咗系差唔多判咗成10次，去到尾尾嗰个咧得$50,000，咁我好打有限啦，系咪？咁就拉咗两个，就喺个的士度就拦到。咁就好奇怪嘅，你截的士去查的士，你只係截佢就係吹波仔嘅啫，冇理由查後面嗰個乘客㗎嘛。咁佢今次呢就話俾我聽，就係有路障停咗個的士，就發現後面嗰個乘客就有個袋，個袋裏面有支槍，有兩粒子彈。咁後來就證明到佢喺邊度邊度入过边个商店呢度嗰日就去过我喺北角嘅写字楼，一影到佢，咁就问我攞口供，就咁啦。咁就后来就判咗一个就判咗16年啊，藏械咋，我觉得佢太高噶。另外一个就3年，因为嗰个就喺大陆运支枪过嚟就3年，藏械一个就16年。咁就但后来又得意喎。深圳又再審一班人，審多8個人，8個都有罪。啊，不過他哋判得好輕嘅，3年2年嘅啫。本來大陸啲刑罰好重噶嘛，但可能因為我同肥佬禮咧輕好多，3年2年，香港嗰啲16年啊，咁就但係冇鬼用啊！嗰條啊，我頭髮都冇失一條。反而何俊仁慘啊，被人打到一面血，係嘛？所以我連民豬血都未流過。其實就我唔擔心啊，因為人係要死噶嘛，係咪？我哋嗰陣時就話70就古羅希，我而家80就嚟81啦，執到啦，死咪死咯。所以我唔驚噶，我唔驚死嘅，同埋我信教嘅，最緊要唔好落地獄就得啦，死係唔怕嘅。Okay. 我唔想人跟住嘅嚇。 好。 而且冇用嘅，你就算揾个保镖咁点咧？佢真系想碌低你嘅，你10個保镖都冇用噶，系咪？ 好， 阿 招云， 唔介意想問個比較挑戰嘅問題。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咧。是第一個問題是我很小個初涉即是民主運動的時候呢那個世界是變化得很大的我即是最初入民主運動的時候呢我是會親自聽到那些同輩的人呢就是是批評你去美國的即是他們是支持民主的但是他們就算連你去美國遊說呢都不肯的但是就到咗而家咧，那個心態係完全變曬。我記得啊，李先生、啊、陳建文教授等曾經請過閣下去中大演講啦。咁你係提到一件往事，就係、是應該係三運爆發九二六至九二八時候，你撞到一位中大女生，就係喊住同你問，就係點解當年你會信中英聯合聲明？係那個問題就係、是sorry， 我要攞翻份。係而家咧過去嘅人咧就係、是、批評你就係、是、即係咩漢奸啊、女通外國咁，但係而家係反而係完全調轉咗。例如好似我見到咧就係、是有本土派咧就係、是、翻查翻你喺2011年陳水扁上台嘅時候咧，佢哋 cap 圖攻擊你嘅係咩咧？就係、是。你係就係堅持就話咧，要先有依個民主中國，咁樣咧，兩岸咧就可以和平統一啦。佢就 cap 住你講嗰句説話、就是，就係中華民族包括兩岸同胞，600多萬香港市民都期盼咧，就係依個民主中國出現嘅。佢哋就係 cap 住你依相關説話咧，就作為依個批評，就係、是本土派就係有一個，即係佢哋有一個講法。我未必完全同意，就係話你同阿華叔嗰一代，即係老一輩嘅民主派咧，就係、是、相信咗，即係佢哋所講嘅就係民主回歸論，而先令到就係、是連累咗香港就回歸咗，就信咗中國，先會搞到今日呢個田地。但係我自己去聽其他翻老一輩嘅學者講咧，就未必係完全係咁。我想希望就係、是、李先生，你可唔可以即係回應下，係咪當年係你哋真係有依、這個即係民主回歸嘅心態咧？另一個問題就係因為我曾經去過港大，係 嗱，其實我係第一個講港獨嘅。在1982年我头一次去返去大陆就嗰时係我带队嘅一个专业人士嘅访京团係廖瑶珠搞嘅因为我嗰时係大律师公会嘅主席咁佢就搵我做领队佢係做副领队咁大家知道呢喺老共嗰啲制度副领队嗰个就话晒事㗎嘛咁呢就我哋去其實就去傾嗰啲arbitration， 即係仲裁嗰啲嘢。咁嗰個應該係叫做任建新啊，嗰、那個佢後來做咗最高人民法院個大法官嘅最高嗰、那個。咁佢叫我哋講仲裁嗰啲嘢。咁跟住咧就叫我哋見港澳辦嗰啲人，本來就廖承志見我哋嘅。廖承志嗰時就港澳辦嘅主任。就是他就跌跛了一隻腳咁所以就李厚是副主任就見我哋李厚同老平嚟見我哋咁我哋就七個法律界嘅個團就見佢哋咁就因為我係主席咁李厚坐喺度我係坐喺呢邊咁老平坐喺隔離嗰度咁落七個人咁我哋又七個人又咁樣落咁就一開波呢就嚇我一跳，因為嗰陣時咧係82年，係應該係 summer 咁上下啊。咁嗰陣時咧就大家都冇傾到香港點搞嘅，又係咪回歸啊？冇傾過呢啲嘢。嗰陣時咧就只係話香港係歷史留下嚟嘅問題，係到適當嘅時候就會解決。咁我解讀咧，即係永遠都唔係適當嘅，咪唔使解決咯，係咪？咁就，但系咧，佢系一開波一講咧，就李厚講嘅。佢話：我哋想問下你哋嘅意見。佢話：而家我哋領導人咧，就睇翻呢個三個不平等條約。第三個 就新界呢就要1997年呢啊就六月尾就要交返個主權應該俾返中國行使㗎啦。但佢唔講主權交俾佢㗎喎，佢恢復行使主權。佢好緊要嘅，點解要咁講呢？即係話呢，中國係永遠冇失過主權。雖然佢頭嗰兩個約呢，不平等條約呢，就將香港割咗俾英國，第二個係將九龍半島割咗俾英國，即係永遠㗎嘛。咁你失咗主權㗎嘛。但佢因為唔承認嗰啲不平等條約，所以就唔承認佢就冇咗主權，只係呢係嗰陣時係冇行使主權，而家就要恢復行使主權，係咁㗎啦，好難記嘅呢啲字，好咧。咁佢就話，領導人就覺得呢，去到97年呢7月1日，就除咗新界要恢復行使主權啦，當然呢租約完嘛，香港九龍都要啦。佢因為呢香港冇咗，如果你哋冇咗新界，根本唔可以繼續落去嘅，做唔到嘅。咁佢話：嗱，而家中央領導人就咁樣睇啦，你點睇呢？咁我俾佢嚇到傻咗，唔知道會有咁嘅嘢噶嘛？問我哋，我哋又冇預先傾過，大家都冇諗過，大家都諗住到適當嘅時候至傾啊嘛。啊，原來嗰陣時候已經適當嘅時候，咁又我要講先喎，咁又唔知佢喺點樣喎？我仔嗰陣時係1歲都未夠，仲喺香港。我太太同我喺北京。咁咧，我一諗頭頭驚啊！喂，點搞咧？如果講錯嘢，唔翻香港嘅喎。但係收尾我即刻一諗，唔得，唔翻得都要講真話。因為如果我唔講真話，誤導咗佢哋，話得好啊，唔緊要咪收咯咁。咁可能影響咗佢個政策，可能害咗香港嘅喎。咁所以我嗰時就話，我都唔知其他人點睇㗎。我就話，因為佢話嘛，佢見到我哋個面都沉咗落嚟嘛，因為話收返主權。咁佢就講，佢話唔使擔心㗎，香港一定會繼續繁榮㗎，因為而家淨係換支國旗，換個港督啫嘛，係咪？咁我就話，我話你又要收返香港嘅主權，我唔同佢客氣㗎，我唔恢復行使嗰啲，我又要收回香港的主權，又要香港繼續安定繁榮，就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我好不客氣的，我說你即是譬如你看到現在隔離的花園裡面有一堆很漂亮的玫瑰花，你摘了它下來放在你屋企一個很珍貴的花瓶裡面，我說過了幾天那堆花會怎樣，那你以後就很慶啦。他就说，为什么你对香港的中国人这么没信心？为什么你对自己这么没信心？他说新加坡都是中国人的社会啊，人家搞得这么好。喂，我说新加坡是独立的。我说如果你被香港独立，香港不用李光耀这么厉害的人，李柱铭都搞定啦。我不是想要特首，我说我明明无期的人都搞定，如果你给我 独立就得了。所以我第一個講港獨噶，咁咧佢梗係唔得啦。咁跟住咧就大家喺度拗啦。咁因為我哋呢班律師嚟噶嘛，咁就話不如咁啦。嗱，你既然要收翻主權，好啦，嗱，你香港九龍收翻佢，不過租再簽個租約啊，再租翻俾英國人啦。因為我同佢講嘅時候，我話因為咧，你咁多年嚟咧，中國上面又三反又五反，搞到立立亂，我香港冇事喎。所以我話，雖然香港係殖民地，我哋唔想啲外國人喺度管治，但係佢管治得一條條有理喎，係咪？咁所以你公佈康門喎，我淨係咁講㗎。咁所以我話你咪就不如繼續俾翻佢租翻俾佢。咁李後又好嬲，佢有主權而冇治權是空的。嗱，咁但係後來呢跟住冇幾，跟住嗰年咧，我同李鵬飛哋咧又再上去啦，叫做財進團啦。其實又係講翻呢啲，我哋個立場都係咁嘅，都係攞翻，不過租翻出去咁樣嘅。咁佢哋又唔肯嘅，但問題就咁啦。如果而家啲年輕人嗰時候批評我哋，點解接受一國兩制？個問題就係，如果唔接受一國兩制係點咧？要諗有如果呢個方案唔好，咁你要咩咧？即係唔係我哋話事噶嘛？嗰陣時係 是啲大學生咧，就係話民主回歸嘅，分分鐘都可能係啲老共潑佢哋講嘅，唔知係咪啦？因為我就唔係學生嗰陣時，係咪？但我知道大學生就係講民主回歸嘅，會點嗰陣時都講民主回歸嘅。啊，咁但係咧，我哋就覺得你唔想咁咪點咧？你頭先提到嗰、那個有個中大嘅女學生就係啦，佔中之後第三日，佢就我就喺中環喺文華出面已經離開咗佢個佔中嗰個地位嘅啦，離開少少。呢、這個大學生就問我點解我哋接受聯合聲明一國兩制？咁我話你係咪話即係我哋應該唔接受又點咧？係咪就應該獨立咧？咁佢岌頭一路岌頭一路喊。咁我哋知唔知道1972年咧？其實英國已經不承認香港是他們的殖民地，我都是過後才知道的。因為1972年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了聯合國了，他就反對聯合國，那時候叫國家所有有殖民地的國家要列個名單出來，每一個國家都要說這個國家有多少殖民地，因為那時候聯合國是想他們給一些殖民地獨立的。咁就中國政府就反對英國政府將香港擺咗喺呢個殖民地呢個名單度，因為佢唔接受呢三個不平等條約，而英國政府咧亦同意就冇將香港擺落個名單，即係話佢唔承認係香港係佢哋嘅殖民地。咁所以你點搞呢？咁所以我問個女學生嗱，如果獨立佢唔俾咁你點啊？咁你係咪要覺得我哋嗰陣時應該搞革命呢？佢又岌落个头，我话搞革命先打英国英军先，打赢咗解放军就入嚟噶啦，咁你又打埋解放军，咁啊点打？所以我就话嗱，如果你话革命咧，就唔使等我哋做噶，你而家做都得噶，我不过我就唔会叫你做啦，你输实噶，解放军已经摆咗喺度啦。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实，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接受的。因为英国人已经不让你独立了，英国人不让我们独立，他都不承认我们是殖民地。那么怎么样呢？你达成要打英军的了，是不是？是没得选择的。所以他们是你说本土为什么，那我就问如果你只是本土政策，你就不理大陆的人，咁點解我哋可以有自由，我哋又想自己搞民主，咁點解喺深圳嗰啲又唔得呢？喺大陸嗰啲唔得呢？咁大家都中國人喎，嗱佢哋唔鍾意㗎，你一話大家中國人佢哋唔鍾意㗎，我哋係香港人，佢年輕人咁樣講㗎。咁但你而家都係中國嘅一部分嚟㗎嘛，你鍾意好唔鍾意好，係咪？你一離開香港，我話國籍嗰度你點寫？你可以寫中國，你可以寫 China Hong Kong 得噶，但係人哋都係當你 China 噶嘛？點樣寫人哋都當你係中國噶，係咪？你即係佢哋唔中意接受呢個事實，但係呢個係事實嚟噶嘛？係法律上係，而家我哋係中國嘅一部分啊嘛，係咪？特別行政區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啊嘛。咁我就覺得點解我哋唔可以希望中國人都有自由呢，都有人權呢？我哋自己有人權之餘，自己希望有民主之餘，點解唔可以希望其他人都有呢？就算唔係中國，就算係一個其他嘅一個非洲嘅國家，你都想佢有人權㗎，你都想佢有民主㗎，因為呢啲係是人就應該有的權利來的嘛，是不是？即是為什麼我們看到這麼狹窄呢？為什麼希望其他人都有民主都不對呢？梁天琦我跟他談過的，他們說獨立都不是現在獨立的，他們說到2047而已嘛。那我說如果2047呢，現在我們的國家都說要搞民主嘛，那如果你當我真的民主，如果去到2040已經有民主， 咁點解唔可以俾人哋搞公投呢？點解唔可以俾香港搞公投嚟決定係咪有獨立呢？等於英國政府俾蘇格蘭人民可以有公投，係咪？係可以噶嘛？佢唔係話而家獨立啊嘛，佢係2047啫嘛。但係共產黨聽到就唔啱噶啦，係咪？咁但係你趕唔過噶。如果你自己都搞民主啦，如果中國真係有民主啦，咁如果中國真係有民主，香港冇理由冇民主啦，係咪？其實已經退咗一步啦，應該就我應承咗俾我哋噶嘛。啊，鄧小平嗰個方案就等香港有先啊嘛，佢就跟住嚟咯。咁所以應該就俾我哋有民主噶啦。基本法都係頭十年，我哋要循序漸進，但係最終都係普選特首同埋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噶嘛。只不過而家就唔做啦。而家林鄭話未，而家搞政改就等於冚頭埋牆。去年佢講嘅，咁但係因為人大常委釋法之後咧，而家三部曲變咗五部曲啦。即係如果香港想嘅民主有五部曲，第一步咧就係特首寫報告，就話根據而家香港嘅情況、香港嘅環境，就跟住呢個循序漸進嘅原則，如果佢認為香港應該喺民主方面應該向前行啦，佢哋應該寫個報告提議行多一步啦，同埋呢一步係乜嘢啦？咁然後就人大常委就決定接唔接受，如果接受，香港就開始立法啦，一步一步咁去啊嘛。但佢而家唔去啊嘛，所以佢唔啱嘅，係。咁所以咧，但我就而家都唔同意有一啲朋友，佢哋就話唔好理大陸，你唔好理佢生好死好，我哋淨係理自己就得噶啦。但你點可以？自己同胞都唔理呢？我哋想唔想台湾？如果你唔理，台湾都唔理㗎喇喎。係咪？咁但佢哋照去台湾㗎喎。咁咪点合逻辑呢？你点解唔可以我哋中国人、中国民族每一个人都有民主、有自由呢？有法治呢？因为好事嚟㗎嘛。点解佢睇得咁狭窄啫？是不是因为他是内地人就一定不让他有民主呢？讲不过的，是人都应该有的嘛，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呢？ OK， 好，多谢 Martin。 我知道有一个网媒是不是在做直播的，请问是啊，对不住，我们是不做得直播的，麻烦你先息息的，因为我们咁多每一次其實都唔會直播，但我哋會有錄影，我哋之後會公布嘅。咁啊，麻煩合作一下。OK， 我哋我諗啊 ，Martin 就好多好精彩嘅問題等住大家，最好每一位朋友問一個問題，好嗎 ？OK， 好。 首先好希望李生健康好好，長命百歲。 我千祈唔好一百歲，雖然羅志光話120歲。 所以你而家都仲係中年啦。我想問一問咧，即係送中咧，就即係你點睇啦？即係你覺得喺而家咁嘅形勢之下，你覺得其實香港人會輸定係贏多少少？即係個香港人贏嘅機會又有幾大咧？咁如果真係輸，香港嘅民主嗰條路其實可以點行落去咧？咁因為我預見就係如果輸咗咧，即係一國兩制咧就即係玩完。咁如果真係輸咗咧，好似嗰個言論嘅空間都會收窄嘅。咁我就係真係想睇下你點睇前邊嗰條路，即係嗰前景究竟會係點樣？ 嗱，你講得啱啊！如果輸咗咧，就一國兩制就完蛋啦，因為安定繁榮都冇啦嘛。咁即係我哋輸唔起啦，係咪？即是我哋唔接受啦，因為你唔係贏輸問題咯。譬如我哋唔搞，咁咪一定輸啦。咁一定輸嘅就安定繁榮都冇埋噶啦。咁即係呢個香港就唔係我哋所愛嘅香港啦，唔係我哋香港，唔係我哋個家嚟噶啦。咁如果我哋唔接受，如果我哋唔想有呢個現象出現，咁我哋就唔可以接受，唔可以接受咪盡我哋所能反對咯，係咪？咪六九一定要出嚟行咯。因为有先例的，23条立法就是一个好的先例了。如果你们年纪大一点，23条立法 去到23條立法，去到2003年6月中的時候，我好心噏的，因為他預備呢7月10日就交給立法會恢復二讀了。那我那時候是議員，我們只有20多票，好像22票60個議員，我只有22票，你怎樣停止他呢？死實的嘛。那時候記者問我，喂，如果通過了之後怎樣啊？23條，我說你這個是假設性的問題，我不答你。我怎麼答呢？你當你輸了，但我是預備輸的，怎知好奇怪，我收到封信，是美國的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中文是什麼？國家安全顧問，就是 Condoleezza Rice 這個女士，她彈琴很厲害的，跳 ballet 都得的，我聽佢哋講。咁佢寫封信俾我，佢就第一段咧就多謝我同佢傾呢個問題，因為2002年我喺美國去華盛頓，同我見過佢，就講呢、這個啱啱個法例出。咁佢話咧，第二段就話美國政府係反對呢個條文。頭一次美國政府是反對香港的條文的，第三段就是美國政府就 叫香港政府盡快落實民主制度。那寫封信給我，我拿著是好啊，但我又不可以公開的，那信寫給我的，誰知兩日後白宮出了一個聲明，就咪咪這兩段一個字都沒有改到。咁我睇到，咁我就揾英國嘅領事啊，我就喂你點啊？嗱，美國嘅人都講咗你哋點啊？咁佢哋咪支持咯？咁好多國家都支持啦，加拿大、澳洲、歐洲好多國家都支持啦，紐西蘭嗰啲係咪啊？咁香港人咪有信心咯？所以嗰次2003年七一大遊行，好多人咯，話50万人。其實50万呢個數字就是李卓人噏出嚟嘅，佢都唔知佢仲喺個個圍院裏邊，佢知點知幾多人走出去啫？點指啫？50万啊，起碼70万啊！咁咧就咁啊，董點咧？阿董咧就唔知點處理啦。咁佢有兩個政黨啊幫佢嘅，一個就一個就 DAB。民建聯，一個是自由黨。自由黨呢就話叫佢一定要押後，因為田北俊呢就喺銅鑼灣嗰晚遊完船河翻嚟，見到咁多人喺度，佢嚇大嚇一跳。自由黨就傾過，就係如果呢個條例通過呢，佢哋就輸勢㗎啦，下一次選舉。所以田北俊呢就辞了行政会议的职位，就令到他们八票就支持民主党杨森提出来的是押后二读。民建联呢就要他立刻快速通过，如果不是他们选举是输实，但是就要他让步，作出三个大让步。那时候我们民主派都是提出三个修改，因为那个23条如果那时候这样通过呢，就影响了，严重影响到我们三个基本人权，就是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三个。那民建联就说你作出三个修订，然后法委会通过了，那我们选举就没事，如果不是输到扑。自由黨又不得押後，咁阿董呢就支持民建聯，就即刻出嚟就宣布三個大修改。我就覺得好啦，三個大修改，三個都好好嘅修改，其實我哋民主派提出嚟嘅。 點知呢TVB 就訪問，就問咗陳景生，佢就大律師公會嘅主席，唔得唔收貨，我都唔知點解佢話唔收貨，咁就定咗啦，就唔收貨啦。咁阿董呢就後來就即刻壓後，搞唔掂咪壓後囉，即係跟咗自由黨嗰個啦，壓後咗，後來就收回添，後來就撤回添，咁所以有先例㗎。如果我哋人多上街，現在已經很多政府現在出來支持了，是不是？他們說八國聯軍其實是很傻的，八國聯軍現在這個政權是什麼、啊、大陸的政權是什麼？是的。 所以呢，如果我們是很多人出來，我們是應該相信有奇蹟的。跟著阿董就腳痛辭職了，是不是？咪收回咯！而家我哋想佢收回啫嘛，同埋咁多年都冇嘅，有乜理由咁急啫？急到呢而立法會嗰個 Bills Committee 嗰個草案個委員會都唔可以俾佢審議，離曬譜嘅，破壞曬啲常規，係咪？點解要急啫？台灣都唔要人啦，話明噶啦，就算你通過我哋都唔要，台灣點要得啫？佢當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的一部分，台灣是不接受的嘛。現在我們那個李咪 John Lee 是李家超說要跟台灣慢慢談，鬼睬你嗎？是完全沒有急切性的，為什麼急到這樣？完全說不過的，到現在都說不到為什麼急的，是不是？有什麼方案？23條都不是那麼急，是不是？23條就話明我哋有特區有責任立法添，呢條都冇嘅，但係基本法都冇寫嘅，咁多年都冇，點解而家要改，仲要改得咁快，叭叭叭叭咁要去，係咪？仲話要7月1日之前，莫名其妙。咁所以就呢個問題就，我覺得係我哋唔應該當佢會通過。咁多人上街，佢通過，如果真係通過，我哋亦冇法。但我哋冇理由唔盡量做我哋應該可以做到嘅嘢，上街啫嘛，係咪？一定係唔會搞事嘅，大家都話明，我哋唔會同警察衝撞噶，咪繼續愛與和平咯，係咪？我哋唔能夠假設唔得，如果你假設唔得咧，就冇嘢爭取過啦，咁即係否決咗我哋咁多年嘅努力噶啦，咁多年我哋都係爭取，咁多年都唔得，咁點啊？是不是等于我们这么多年都不应该争取呢？ OK， 多谢 Martin。 OK， 我知道很多朋友，我们给后面的先，你尽量简短一点， OK， 因为很多人举手，后面那位男仔先。 大家手你好啊，李柱铭先生。咁我曾經即係你頭先都提過啦，就係喺支聯會曾經咧，都係喺香港喺民主嘅推動上面扮演一個即係比較領導啊一呼百應嘅角色啦。即係喺好多時候我哋悼念六四咧，都係要去維園參加支聯會嘅一啲集會啦。但係最近咧，即係喺香港嘅政治光譜慢慢咧喺民主上面咧，亦都開始去多元化或者分散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真係好多人咧就喺六四都會質疑，究竟我哋係咪每年都要企喺個維園嗰度去聚集咧？咁一方面咧，依一種比較多元化或者係一種去中心化嘅一個推動民主嘅一啲或者悼念六四活動咧，係可以包容到更多意見咧，真係唔係由一個大台去支撐住一切啦。但係另一方面，其實佢都會導致一個比較零散嘅一個公民社會啦，即係可能喺整合性方面會有啲舒適嘅情況。咁你作為一個喺支聯會嘅一個曾經擔任過領導嘅角色，咁你點樣睇最近依一個轉變咧？係啦，唔該。 我唔反對，譬如其他啲大學自己搞嘅六四，但係有一點你哋唔能夠唔考慮嘅，就係所有嘅報導，尤其是外國嘅報導咧，就只係維園嘅，因為最多人啊嘛。咁譬如你八間大學，而家幾多間大學啊？而家唔止八間啊，係咪八間？都係八間。譬如你八間大學都各自開花都得噶，但人哋冇報導嘅喎。如果你哋係好多人嘅，譬如每間大學有10萬人嘅，咁維園就變咗好少人噶咯，係咪？咁但如果你10萬人，咁又唔同喎。咁加埋維園有九朵花喎， 係咪？開得好燦爛嘅，咁啊唔同喎。但係如果你得幾百人嘅，咁啊完全冇曬報道嘅咯，咁冇乜意義嘅。華院又少咗人，你哋又冇人報道，係咪？但係如果你話我哋有我哋搞，我就贊成你點解唔早一日搞啫？你可以早一日搞噶嘛，係咪？咁然後六四又去翻維園噶嘛，咪做多次咯。你可以考慮依個噶，因為點解你啲人少咗咧？我哋啲敵人就批評我哋噶啦。嗱，冇民意支持喎、啊，但又唔係喎，你支持嘅喎、啊。不過你唔想嗰日搞啫，唔想唔同一齊搞啫，係咪？咁你哋亦可以同支聯會嗰啲大家坐低傾下噶，可唔可以改下啲議題得唔得啊？可以俾啲意見佢哋噶嘛？咁而家支聯會都有年青人嚟噶，一樣好多年青喺度噶。而家個副主席都好年青噶。啊 ，OK， 好啊，舉手俾我望一望先。 OK， 你先。 不好意思，我首先可以要求停止录像和照相吗？ 冇望你 ，OK。 不好意思，我胆子比较小。啊，是这样的，我想分享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哈。我的朋友呢，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没有入少先队员，然后可能比较长，不好意思，就是就是说他的成长经历。然后呢，第二次的时候呢，就是给了老师一袋糖，然后就入了少先队员。然后呢，读初中的时候，就是有个好班，但是呢，前提是要交4000块钱才能进这个好班。我想确认一下，没有录像是吧？ 对。 然后呢，读高中的时候呢，高三的时候，学校呢乱收费，然后呢，就整个高三年级就一起就想就反对学校这乱收费，想去街上游行，然后在操场上面就被学校拦截下来了，然后这个大门锁着嘛，这个当时还上了新闻，但是呢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然后读大学的时候呢，他也没上什么好的大学，但是呢有个很奇葩的，就是说比如说教导主任是不允许大学生谈恋爱的，然后比如说大学生在学校的操场上或者树林里面，他会拿着手电筒去照那些情侣。所以说然后大学毕业了以后，然后就参加工作嘛，到了参加工作以后，他才知道89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说他从他的那个从小长大的轨迹和学校所在的所看到的来看的话，他真的不想让他的孩子也走他当初曾经的道路。他没有孩子，但是如果他的孩子也像他曾经的一样，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这样子的话，他不会想让他的孩子这样长大的。所以说最近发生的又是太原学校的事情，和曾经前段时间发生的南京技术应用学院的事情，都特别是南京的辱骂打骂学生，然后被抓起来或者干什么，都已经被封杀。然后呢，太原学校的事情呢，然后也是被学校内部处理了，都慢慢都会被消散，都会没有。但就是说他很担心将来国内的孩子那些人该怎么长大，因为他自己也有弟弟妹妹，他曾经也做过老师，所以说他但是他很彷徨，他正也是这么长大的。然后呢，他现在的话就说他知识很匮乏，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他打算继续去读书，然后说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将来能帮助一个小孩子，或者帮助他弟弟妹，帮助一个是一个。但是呢，他现在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彷徨，或者说还对于在内地的孩子的教育，他该处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或者说内地的孩子他们的将来还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吗？ 个朋友就讲翻佢自己嘅一个朋友嘅经历啦，吓，即系讲喺大陆嘅成长嘅环境入边，系咪？一直去到读到大学之后，先至知道八九呢一件事，吓，然后咧就佢自己觉得好彷徨，或者觉得好无助，即系究竟喺大陆而家一个咁样嘅环境之下， 成長的小朋友其實有沒有未來呢、啊、或者其實在一個這樣的即係幾絕望或者幾封閉嘅環境之下，其實我哋可以點樣咧？咁樣啊，就咁、是、你大概嘅問題係咪咁樣啊？ 其實呢個問題唔係淨係喺中國內地嘅，你好多而家仲有好多地方都係呢啲都仲有共產黨嘅國家，或者嗰啲獨裁嘅國家嘅，係咪？咁嗰啲人民咧都係好多嘢都唔俾佢知嘅。咁而家內地又喺呢個問題啦，佢唔俾你知道，佢唔想你知嘅嘢，佢就唔俾你知。咁所以你係唔知道嘅。咁你但係最後佢都知道喎，咁就有啲奇怪啦。即係佢係唔可以刪得咁密嘅。好多時咧，你就算佢點叻，啲科學點樣先進都好，好多嘢都禁，但係終須咧都係。如果啲人真係想知嘅，都會知道噶嘛。咁當然嗱，譬如我哋你睇翻八九民運嘅時候，北京啲學生嗰陣時嗰啲知情權係好好嘅，因為就算嗰啲記者都好勇敢地照播啊嘛，照報導啊嘛，咁佢哋咪知咯。咁所以只要人民知道嘅真相，咁呢啲嘢就係唔能夠一路禁落去嘅，啊，即係。變咗咧，點樣都好咧，都係有希望嘅，係咪？千祈唔好絕望，因為只要有啲朋友，只要有啲人能夠嚟到香港，或者去到外國留學，但係唔好嘅地方咧，就我知道，譬如美國好多內地嘅學生去美國留學嘅，但係佢哋咧就羣埋一齊，就淨係讀書，就唔理。政治啊，嗰啲其他國家嘅事，其實好傻嘅。你去到嗰一個國家留學，你冇理由唔學多啲嘢，睇多啲嘢噶嘛。咁當然有人睇住佢哋嘅，我知道。啊，喺美國呢啲大學裏邊，一樣有共產黨啲人睇到佢實嘅，但係睇唔實嘅，冇法子睇到實曬嘅。所以咧，係難係困難。香港而家都有困難啦。香港咧就係想洗腦咯，係咪？啲小學生一路已經洗腦上嚟啦，但係到咗咁上下一件事一發生咧，就冚唪唥冇用噶啦，嗰啲洗腦工作冇用噶。嗱，譬如你而家好多學校啲學生都聯名出嚟反對呢個送中啦，以前未見過嘅喎，幾百間學校都出咗嚟啦，係咪？咁啲學生知道發生咩事啦，咁就好難嘅，又要從頭再洗過腦嘅咯，唔容易嘅。每一次一個大事件，一次大事件，嗰啲學生就明白啦。咁就要洗下一代嘅腦啦，唔係容易嘅。咁上海又爆一件事出嚟啦。咁雖然內地當然係比我哋香港嘅困難好多啦，因為個知情權係好細好細，但係都禁唔到嘅。 啊 ，OK， 好，好啊。 大家好。我想就嗰個香港人應唔應該理大陸事務嘅一個問題，著少少嘅個人意見啦。咁我覺得呢個香港人理大陸嘅事，唔單止一個，即係先放低嗰啲身份認同啊，或者係民族感情啊嗰啲嘢先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一個策略性嘅一個考慮。因為有兩個事實，第一就係香港人同埋大陸人民個共同敵人都係共產黨啊。咁第二個事實就係香港最終要面對嘅都係共產黨。咁如果我哋即係要主動嘅話，主動出擊嘅話，而唔係被動嘅話，反而我哋係應該要即係團結埋大陸嘅人，咁樣先至可以最後成功咯。咁而家我知道有啲人本土派嘅人就會覺得國際連結係咪一個可靠嘅方法咧？對香港未來係咪一個可靠嘅一個根據咧？即係我想問一下你點睇咧？同埋。問到一個都唔得，係一個 國際連結，即係如果其他幾個國家都出嚟支持香港咁樣係咪？咁係有效力嘅喎。嗱，當然佢出唔出嚟，我哋唔可以勉強，即係只能夠同佢哋講呢件事實，希望佢哋幫香港人講翻句公道嘅説話。嗱，共產黨就最唔中意我哋出國， 我就好好容易嘅啫。我哋你睇共产党咧，佢越闹得我劲咧，就即系我做嗰件事越啱啦，系咪？佢唔闹我汉奸咧，我知道我做错咗啦。我记得佢头一次闹我汉奸嘅时候咧，系好多年前啊。嗰时阿董仲系做特首嘅，咁我嗰次喺美国，又系将香港嘅情况讲出嚟啦。我就话唱真香港，佢话我唱衰香港啦。因为有个香港嘅电视台就访问紧我，突然间就爆咗一句，佢话李生啱啱收到新闻，香港政府而家话你咧系有人话你系汉奸喎，咁你点睇啊？咁我突然间听到佢话我汉奸，我舒服晒。佢点解人哋话你汉奸，你舒服晒咧？安娜，汉奸系最衰噶啦。咁已經鬧咗漢奸啦，唔可以再衰㗎啦，咁咪舒服曬囉。咁當然我係講笑啦，但事實上又係咁㗎喎，我使乜驚佢啫，係咪？外國呢就大有道，中央政府就唔可以話外國政府說三道四，佢冇權咁話㗎。點解呢？因為聯合聲明頒布之前84年9月26號頒布之前，佢做咗好多游說嘅功夫，係游說其他國家要高姿態支持一國兩制。咁咧，我頭先都唔知嘅，但係一公布咗之後，就睇報紙，咁多國家都出嚟支持，仲話好嘢。咁我話關佢咩事呢？你中英啫嘛，係咪？點解會美國關美國咩事呢？加拿大關佢咩事呢？原來係中國政府自己積極地叫呢啲政府，是公开地高姿态地支持个联合声明。他怕香港移民潮继续下去。咁所以呢，香港移民潮真係停咗㗎嗰陣时。好啦，咁你叫人哋支持你一国两制。而家啲政府都支持一国两制㗎喎。咁当你自己唔行返你自己应该行嘅路。係咪？点解人哋唔可以话你呀？点解人哋唔可以问你呀？你而家呢个送终係影响到个国民嘅安全㗎喎。为什么他不可以说话？是不是？所以你是中国政府完全没有权批评人家说三道四的。他因为他现在就是说，因为你现在走了样了嘛，你个一国两制走了样了嘛，是不是？令到他自己的国民的人身安全都不能够保障了嘛，为什么他不可以说？所以呢，但是他肯不肯出来说，我们管不到的，他们的决定来的。但是你話對中央有冇影響呢？佢梗係話冇㗎。但係有冇啊？你信唔信真係冇影響啊？係咪？你而家習近平成日都去出國㗎。咁你每一次出國，人哋問你去香港點啊？咁你有冇人呢？你又唔可以叫人哋 shut up 㗎喎。人哋即刻話問我之前你嗰一國兩制，你叫我㗎喎，唔係你叫嗰陣時啊，你自己中國領導人叫我哋咁做㗎喎。係咪？ 好。我哋见到程翔先生都嚟参与我哋嘅讨论，我哋俾掌声啊，程生。你有冇嘢同我哋分享先？而家如果有，我俾个麦你，讲两句。 好，我哋蚀咗，唔好意思。 程生， 嚟，俾阿程生。 爆料咧，攞 嚟。爆咩料啊？我唔知道。即係唔知頭唔知尾喎，八點鐘先嚟到入唔到，咁啊喺出面睇直播，唔知點解直播之後斷咗，咁所以我哋都係好，所以都唔知道，即係唔知道阿巴田講過啲乜嘢喎，冇乜料好爆喎。 喂，程翔，我同你一齊去過個美國個三灣大學，你幾時要知頭知尾嘅啫？你揦住咁嘅嘢講噶啦嘛？ 八九三十，我覺得就係、是、都係嗰句老話，就係、是、話當一個政權舉全國嘅力量嚟清除或抹殺、隱瞞一啲歷史嘅時候咧，咁我哋每一個庶民，我哋手無寸鐵嘅人，唯一嘅武器就係記憶。我記得捷克斯人米蘭昆德拉他講過一句說話，人同政權、人同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 同埋遺忘嘅鬥爭。咁中共有佢種種嘅實力，武裝到牙齒，然之後有呢、这個種種嘅宣傳同埋統戰嘅手段，令我哋每一個人希望我哋每一個人都忘記呢段歷史。咁我哋點辦呢？我哋手無寸鐵，係嘛？但係我哋手上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好有力嘅武器，就係、是、記憶。而通過呢個記憶呢，就守護呢個歷史真相。守護到呢個歷史真相的話呢，呢、这個正正係強權佢最畏忌嘅嘢。嗱，你諗一諗，習近平上台以嚟冇幾耐，佢2013年正式出任呢、这個主席，2012年年底出任總書記。佢喺當年嘅四月就出咗一個七不講嘅文件，七不講其中一講，其中一個不准講嘅就係黨嘅歷史錯誤。咁點解黨嘅歷史錯誤唔准講呢？就因為一俾老百姓知道中共歷史上係屢屢犯下一啲殺人嘅呢個冤案嘅時候呢，咁呢個黨就會失去佢嘅呢個執政嘅合法性啦。所以佢為咗維持佢嘅統治，佢係要你所有人係忘記呢件事嘅。嗱，我自己覺得咧，呢30年嚟我最遺憾嘅咧，就係睇到有幾樣嘢，佢係舉全國之力嚟做呢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是改寫歷史。嗱，而家你隨時上網可以睇到好多話六四冇死人嘅短片啊，或者即係所謂見證啊，係嘛？佢就嗰時攞咗個坦克人嗰張相嚟舉例，嗱，證明冇呢個屠殺啦。如果唔係呢個人仲老早俾碌死咁樣，即係好多呢啲歪理。呢30年嚟做咗好多短片，既有这个内地的五毛，亦都有啲洋五毛，洋五毛嚟做呢啲嘢咧，可能佢个说服力咧仲更加犀利，系嘛？咁所以咧，佢睇到咧，到今时今日为止咧，都仲有好多呢啲片话俾我听，六四并冇屠杀。咁所以咧，呢样嘢咧，我觉得咧，系我哋系要一定要咧，系守住呢啲历史嘅真相。第二個歪理呢，就係話算啦，過咗去啦，30年前嘅嘢我哋向前睇啦咁樣。嗱，呢樣嘢呢，好，呢樣嘢就好 popular 嘅，即係呢種觀點喺我哋身邊嘅人好多都有接受咗呢種觀點啊，過去嘅事算啦，過去啦。第三個歪理呢，就係話六四後30年中國嘅高速發展恰恰说明当年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是这样做，你就根本换取不到后几十年的稳定发展。所以就以这30年 的发展呢，就来 justify 他当年的这种手段。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经常讲的，就是说当有人挑战他六四屠城的时候呢，他就说中国人最知道自己什么制度是啱自己的。那就变成呢，又是就是说、哦、你不需要改革了，我们这个制度是最好的。那所以呢，这30年来呢，除了力图改写历史之外呢，还是改写个论述，使到他的话语权成为盡量成為呢個主流社會嘅話語權。咁變咗咧，我哋覺得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更加要堅守呢個歷史嘅真相。我成日覺得好困難嘅一點，就係30年前我哋講呢個六四問題嘅時候咧，唔需要太話盡量去說服啲人係有呢啲咁嘅屠城嘅事，但係30年之後咧，反而咧要花好多精力咧去講有屠城呢件事。你譬如話有啲朋友佢就舉 侯德健的話，即係話你唔能夠以方言嚟打擊你嘅你嘅敵人，咁你變咗大家信咗劉德侯德健啦，即係話侯德健話佢冇睇唔到有殺人。我想同大家講，即係我花好多精力去說服去講呢個問題啊，因為我自己親自喺天安門，經常喺天安門活動嘛。天安門淨係嗰個氹氹框四方框咧，可以企100萬人，咁即係話大到無倫嘅。咁你喺呢個紀念碑，你所睇到嘅地方係好有限，係嘛？更加唔講話呢個天安門咧，佢左右兩邊咧有東西長安街，都係大家都係當係天安門嘅一部分。咁你話東西長安街有冇殺人啦？有冇死人啦？係嘛？咁你而且佢侯德健嗰啲話冇殺人咧，係喺朝頭早4:30到6:00呢段期間，即係佢哋戒嚴部隊準佢哋和平撤退嗰個2小時到嘅時間。喂，咁4:00之前將所有嘅燈熄曬嘅時候，點計數先？你睇唔睇到先？所以咧就好多時咧，即係我就覺得咧，即係30年之後，反而要去澄清啲事實，仲比以前困難咗。咁可見得呢30年你個洗刷歷史個功夫係做得幾度，係嘛？以佢即係以舉國之力咁樣嚟做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唔緊要，佢可以去洗，但係我哋香港人經歷呢件事嘅人咧，一定要本住良心，守護歷史真相。一日我哋守得住呢個歷史真相咧，就有歷史真相，就有真相大白嘅一日。如果我哋唔去守護佢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即係等於呢個係投降啦嚇。咁啊，我覺得米蘭昆德拉嗰句説話好貼切。人同強權嘅鬥爭就係記憶同埋遺忘嘅鬥爭。有人想我哋遺忘，有人想我哋即係抹咗個事實去。我哋手無寸鐵嘅人民就有唯一嘅，但係最有效嘅武器就係維持個記憶。 好多謝阿程翔先生嘅分享嚇，咁啊，我哋 不過聽完程翔咁講咧，我又覺得幾得意喎。佢話七樣嘢唔俾講，佢唔俾講黨嘅錯誤，咁啊即係話俾人聽黨有錯誤啦，係嘛？其實北京啲學生，國內啲學生好醒目噶，咁佢就會問阿 Sir 咯，咁錯喺邊度啊？譬如邊啲啊咁。 其實今年你大家好多朋友都應該知道，其實即使去到而家咧，每年嘅八九六四前後咧，其實中國對香港嘅網絡嘅控制咧係非常非常之嚴厲嘅。我記得上年六四嗰日咧，係整個香港所有嘅微博咧係唔能夠發任何嘅圖片出去嘅，即係任何喺香港嘅圖片咧都唔能夠喺微博出現。我今年在中國大陸咧，亦都係即係呢個社會，即係因為呢個今年係30年咧，嗰個緊張嘅程度咧，亦都係我哋香港人難以想像嘅。我早幾日有個大陸嘅學生 send 咗一個佢哋學校，即係佢讀緊一間大學，佢 send 咗張聲明俾我睇，佢話由呢個5月份到6月份整個期間咧，佢哋間學校佢要有個拔河比賽。佢話拔河比賽咧都唔能夠搞，即係話喺整整一個月裏邊，大陸所有嘅正常嘅集體活動咧，全部取消。啊，呢我想講就係、是、其實係呼應一下程翔先生嘅講法，就話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喺香港經常有個感覺，就覺得做嘅嘢係冇用嘅，或者做呢啲嘢咧係冇價值嘅。但調翻轉頭諗，如果香港做嘅嘢冇價值，冇影響力，或者對佢哋唔構成一個威脅，點解佢害即係30年之後仲要恐懼到咁嘅樣？或者對於任何嘅真相嘅呈現咧，都仲係咁恐慌，或者用一個最高壓嘅方式去進行呢個打壓咧？ 咁呢個大家可以諗一諗嘅，即係話其實香港喺即係我即係呼應啱先嗰位朋友嘅講法，就話其實我哋千祈冇忽略或者小睇每一年嘅六四嘅燭光，其實係對好多大陸嘅朋友嚟講係好大好大嘅一個鼓舞同埋一個好大嘅力量，因為呢個係全世界唯一一個地方，而且呢個係嚴格嚟講係中國統治之下嘅地方，發出嘅一個好清晰嘅信號嚇，即係對於當年嘅八九六四嘅一個一方面係悼念，另一方面都係抗議嚇。OK， 我哋仲有少少時間，我想我哋大概仲有二十分鐘到，李生可以繼續同我哋做討論。我哋先俾呢位朋友先嚇。 我有好大嘅感受，就係中學生、小學生其實佢哋係唔知道六四事件嘅。咁因為佢哋啲中學生而家好少用面書，佢哋用嗰個咩IG， 佢就唔識得即係唔知道六四。咁即係可能有心人啦，同佢哋講咧，佢哋先知道，即係知道睇到啲紀錄片，即係佢哋都好震撼。即係我就覺得呢個好感慨。咁同埋逃犯，我想講埋逃犯條例咧。咁我哋當我100万人上街，如果佢都通過，我唔知喺乜即係我有收啲WhatsApp 咁樣傳啦，話習近平係攞香港做籌碼，即係想一定對抗呢個貿易戰，對抗美國，所以咧寧願即係點樣都要通過呢個逃犯條例。即係我就當100万人上街，咁如果外國可唔可以一啲，即係而家都做緊㗎，即係或者再去做多啲強硬啲嘅抵制、經濟制裁，咁唔知係咪可以，即係佢會有啲腳軟呢？ 嗱，我就唔識答呢個題目，因為我唔知道外國嘅政府會點樣做。但係咧，如果我哋譬如有真係好多幾十萬人上街，或者甚至100万人上街。6月9号佢都唔理照过，咁仲有7月1号喎，咪又再多啲人上街咯。即系我哋唔可以放弃嘅，一样衰嘅嘢又唔可以继续落去嘅，因为完全冇理由嘅，系咪？佢完全冇急切性嘅，讲嚟讲去都讲唔到一个理由。佢就话人哋啲意见系废话啊嘛，咁但系而家有啲废话又开始信以为真咯，又开始用。如果废话，你点解要修改啫？系咪？虽然做啲修改系冇用嘅修改。但他都是呃人的要做啊，所以我們不要理他繼續抗爭下去、 okay. 因為現在有機會抗爭你都不抗爭，是不是你自己後來你會後悔的、 好李偉彤、 那你剛才提到傳承咁樣、即有早前看過一些、你們當年689年遊行的一些 footage 咁樣，就好震撼一樣嘢，就係、是、香港人當時喺殖民地統治之下，但係佢哋嗰種家國心，嗰種強烈嘅 sense of belonging 係好震撼到我咁樣。但係即係我係回歸之後出世嘅一代，咁反而係回歸咗之後呢一代香港人反而係用少咗，即係嗰種家國心同埋嗰種歸屬感咁樣。咁我問我爸爸嘅，咁佢就答咗我5个字，就係距離產生美咁樣。我就想問一下你嘅意見係點樣？ 其實89文之前，我都係冇乜關注中國裏面嘅嘢嘅，即係我都覺得好似同我冇乜關係咁嘅。但係就係正正呢個89文，佢我頭先都講。头头我唔理佢噶，但系睇睇日日都喺度，你点可以唔睇住咧？咁就慢慢就又开始知道啲学生领袖啲名啊，咁开始就关注啦。跟住就晚晚都睇住啦，系咪？咁由嗰阵时开始咧，我系直情觉得咧，系我哋冇理由唔关照埋内地嘅情况嘅。即系当然好多人要讲大陆冇民主。香港冇民主，但我就香港應該先有民主嘅，因為鄧小平正正就咁講噶嘛，佢就攞香港嚟做一個實驗，係啦。如果我哋經濟搞得好，佢咪跟咯；如果我哋民主搞得好，又冇亂，我諗佢都想學嘅喎，係咪？而且內地點解唔你可以分步，唔好咁快，但香港係冇乜理由等咗咁耐都唔能夠落實呢、這個。最终的目标嘛， 我哋係時候噶啦，根本就算根據佢基本法都係2007十年就應該有啦嘛。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咧年青人咧，啲學生領袖嗰種，我成日都同佢哋有接觸，我覺得佢哋而家係變緊嘅，可能就係呢件事啦。呢、這個送中呢件事，佢哋變咗開始睇翻，知道究竟發生咩事，知道用喺呢個咁大嘅問題，大家都唔企埋一齊，就係一個好愚蠢嘅做法。其實北京政府同埋我哋內而家我哋嘅特區政府就係希望大家仍然有分歧，希望啲大學生唔好出嚟。但你而家睇到報紙都有報導啦，中學、小學生都有出嚟講啦。其實佢哋有關注咗噶啦，所以我唔覺得，即係我哋唔需要擔心嘅，因為香港人老實講喺香港，如果都唔醒覺，咁我哋冇前途噶啦，係咪？但係啲年輕人係有醒覺嘅，而家又有中學生，又有小學生出嚟啦，又有新一代嘅黃之峰啦，係咪？佢哋而家網上好多團體出現啦，係咪？呢啲先係力量嚟噶嘛！你靠翻我哋啲老嘢出嚟冇用噶，系你哋嚟听啫嘛。 OK， 好。 我系需要打码嘅，唔该。系系咁嘅。我系广东人，我系嚟香港读书嘅。我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咧，就当你啱先都提到过咧，系洗脑系从下边开始洗上嚟。其实我嗰个下边咧，我想讲嘅系有。在这个香港社会甚至是全世界都有这种人叫做好像是一个社会里面沉默的大多数。那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呢，我有两个方面是想讲的。一个呢就是我认识我一位亲戚啦，他是广东一个小城市的一个种土富豪，早年就移居了移民了香港啦。那他有很多那些同乡，在香港有同乡啊宗亲会的关系啦，就好像大家好像很团结咁，每当选举季我见到他们那些咩微信朋友圈截图啊，好群情汹涌咁去同建制派投票。同埋我覺得其實那類人，大部分人其實都是那種無產者嚟嘅，唔係話坐 office 嘅白領，唔係絕對唔係嗰種人。雖然我唔知道佢點嚟到香港嘅，同埋有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是、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我記得當時嗰、那個填海造陸嘅嗰個 project 出咗嚟之後咧。本地有個媒體叫做一百毛嘅，佢去採訪各種人，佢去到嗰種 nursing room 去採訪嗰啲係講啲帶住口音嘅廣東話嘅嗰啲老人家嘅時候咧，佢點講嘅咧？佢話政府都係為你好嘅啫。哎呀，你依家未有細路，你唔明噶。佢指住個記者話：你依家未有細路，你唔會明政府係為你好噶。嗱，呢個咧就引出係我想講嘅第二個方面咧，就係、是、包括中共嘅一啲喺大陸嘅宣傳嘅意識形態咧，佢會好注重去宣傳嗰種咩孝道文化，即係。Be obedient to a senior level， 嗰種 senior level 咧，可能係你嘅長輩啊、父母啊，個 senior level 都係個 government。所以咧，我想問一下你點睇呢種沉默嘅大多數？一係佢哋大多數真係無產者，好容易係咁俾洗腦或者俾鼓動，同埋佢哋如果真係聯合起嚟，真係好怕嘅一件事，會爭奪啊生產資料嗰種。講得好聽啲係革命，講得唔好聽啲就咩啦嚇。我想問一下你係點睇呢個？ 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咁嘅人噶，我都有啲亲戚系咁噶，我谂个个人都有啲亲戚，睇佢睇咩报纸啫嘛，系咪？如果佢睇苹果冇问题噶，系咪？如果睇其他啲报纸，佢真系好奇怪喎，谂啲嘢啊，咁所以大家都有 unfriend 啦，系咪？甚至亲戚都有 unfriend 噶嘛，一系就直情唔好讲政治，坐低就唔好讲政治，咁啊好兴噶啦，而家都啊，咁但系沉默嘅大多数。唔好低估佢哋。嗱，我哋嘅政府好醒目嘅。你100万人上街咩？咁即係有600万人帮我啦。咁佢咁讲㗎喎。咁你搵笨嘅啫，係咪？咁但你睇嗰啲蓝丝带一样上街㗎。但係个个收钱㗎喎。係咪？如果黄丝带上街分分钟要付出㗎喎。係咪？所以我哋搞嘢，我哋啲义工真係义工㗎喎。係咪？佢哋嗰啲要收钱㗎喎。咁所以你睇到呢啲沉默嘅大多數，就算咩都唔做， 他出去投票而已。我记得有一次选举，有一个上海帮的上海口人的走来问，他说李柱铭你赢实的，其实我每次选举都赢实的，我觉得自己。他就告诉我为什么，他说我去那里吃饭，你对手那里有餐饭，有大餐在那里吃的，我吃完饭我叫到两围台的人去投你票。我说那你就啱了，因为你吃了人的饭投他票就犯法的，两个都犯法的，你吃了他的饭投我票就两个都不犯法的。 OK 好 OK 等等先。 不好意思，也不要叫我。李先生你好了，我是来香港在中大读书的内地生了。然后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直，您刚刚也说到多少年30年都不承认不道歉，就是大家都在批评这件事情。但是我想问呢，假设中央政府真的，中共真的道歉了或者承认了自己做的这些事情，那么这就说明这个政权它就失去了合法性和权力的正当性，那中国应该怎么去向前走呢？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在内地，就整个中国来说，内地的人就相对于香港，大家的这种公民意识，这种政治的责任感是相对来说差很多的，当然有受很大很大多很多因素的影响了。然后其次，中国也没有就是说比较成熟的政治团体，那么一旦这个中共他承认他的错误，那么大家都会开始质疑他，质疑他的合法性，质疑他就是这个权力很难再延续下去。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又会怎么样呢？它会乱吗？它会分裂吗？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现实因素，那么我们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呢？就是其实我来香港一年，然后在很多媒体上什么发现，就无论涉及到六四还是只要是关于中国政治的，大家就会批评，然后就说啊，就是中共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各种批评。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批评是容易的，但是你真的明白应该怎么做却是很难很难的。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批评是站在就是隔了一段距离，我们站在境外或者站在国外，站在香港，隔了这段距离我们就很容易去批评，但是真的在这个体制内又该如何自处呢？我想起前段时间我跟我一个在内地学法律的朋友聊天，其实我很多很多中国大学生他都知道六四这件事情，知道很多政治上的东西，但是他没办法做什么。同时他们像他们学法律的将来也要是服务于这个国家的，服务于中国的法律体系政治体系，真的在真的在这个体制中的人要考虑的问题就并不只是批评他就是不对。所以我想问您，您觉得当这个如果真的他承认了这个政权失去了正当性，中国应该他会怎么走以及应该怎么走呢？谢谢。 其实呢每一个人都会错的，那为什么政府不会错呢？有哪一个人是会说我成世都没错过的呢？是不是？不可能的。那你当你看一个事实，是这么多学生是无枪无刀的，那如果真的用开枪杀的学生的嘛，那这个如果你说学生是爱国的，如果他也承认学生是爱国的，不是反革命的，这个是一个爱国的行动。如果中共有一个这样的领袖，或者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导阶层是能够认错，我觉得这件是一个很好的事。为什么呢？他没有这样的胸襟就不会认错的，但是有这个胸襟明白事理然后认错，这个政府就值得我们尊重了，终须有一个这样的政府了。可能呢他现在因为这么多年呢死都不认错，那就变成人民就觉得他没错了， 咁所以你就会谂啊，如果佢一认错，咪大镬，就大件事，系咪？但系到时咧，如果佢真系有咁嘅人肯认错咧，我相信你哋咧就会欣赏佢啦。你而家未见过啊嘛，所以你觉得好奇怪，你帮我担心。如果认错嘅，点样向前行咧？我话好简单，如果佢有呢个胸襟认错嘅，佢自然可以向前行，同埋佢有信心俾人民有民主添。你亦会投佢票。那个不认错的呢，你知道他骗你的，是不是？所以呢，暂时你这样看，但是你很快你会明白的，一个认错 的政治人物呢，就是政治家来的 statesman， 不是 politician， 不是这样去认错的。但是你是错就认错咯，是不是？而且认错认得快。我有个朋友教我的，佢话你如果你从政咧错咗，你要认，要认得快，同埋要认得过分啊！要过分，咁人哋就话唔需要咁认错法喎，咁你咪成功咯。而家啲人咧就好似支牙膏咁，但支牙膏系我先讲出嚟嘅，我唔系支牙膏，支牙膏可以支好多出嚟噶嘛。你要去到支到牙膏冇啊，即系冇啦，最收尾嗰丁咁多都支出嚟，嗰啲先系支牙膏嘛。你咁样支出嚟认错咧，就实死嘅。因为啲报界朋友话俾我听，佢话当我拿到料嘅时候咧，我唔会爆晒佢出嚟噶，我爆啲就等佢点样回应啦。你如果真系知道牙膏知道尾嗰啲咁嚟认错咧，啊，我哋系咪爆多啲出嚟咯？咁你就唔知点做啦。所以咧，佢教咗我，从政嘅人如果系错嘅，就即时认，同埋要认过分。我是认错认得最多的人，民主党成日想我主席就想我认错啫嘛。 补充一句，就是大家都最近有留意到呢一两日有个新闻，就是南韩的总统啊，最近公开就呢个光州事件就是道歉同埋认错，又大家都是觉得哇，真系好好了不起啊咁样啊。咁所以就如果真系到将来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就六四事件认错嗰一天。啊！我估亦都即係如果有咁嘅勇氣，敢企出嚟認錯咧，咁就相信恰恰調翻轉，就應該係嗰陣時嘅中國咧，就應該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嚇，即係搞到而家我大家喺度今晚咁傾偈，大家都有好多嘅恐懼咁樣嚇。OK， 我哋啊，俾多兩個問題啦，李生都企咗成兩個幾鐘頭。OK， 我哋俾阿 Pasu 先。 咁咧，頭先你喺講座上面啊，聽唔聽得啊？頭先你喺講座嗰度咧，講話今日北京明日香港咁，係一個中大嘅女生叫你掛嘅一個即係講嘅一個口號啦，咁樣。咁又呢句説話其實我都係第一次聽咯，因為我自己喺西藏嗰度生活啦，咁所以我聽到嘅版本就通常都係話今日西藏，明日香港咁樣，就哇似乎就係今日入邊度衰。 咁我就話大吉利是。 咁似乎今日邊度衰呢，就聽日香港就衰啦，咁樣咁但係呢句說話呢其實幾正面㗎喎，即係證明而家香港未衰嘛，係咪？咁但係呢而家我就聽到另外一個版本就話今日有香港，明日台灣咁樣，或者香港衰咗啦咁樣。咁但係呢喺自從散運之後呢，其實一路成個咁多年咁樣囉，都差唔多五年咁樣。咁但係由呢幾年裏面，其實喺民主運動上面係一路令到所有人都感覺好沮喪嘅，即係完全揾唔到一個方向咁樣。我諗今次呢個反送中呢一件事咧，係喺成個過程裏面近排係比較叫做俾人多少少希望啊，即係好似見到大家有多啲熱情啊，無論係小學生、中學生、師奶咁樣就出嚟去到話聯署嘅咁樣。咁但係呢件事過咗之後，其實好容易會估到其實。可能個熱情又會減低咗咯，咁樣，但係仲有好長嘅路要走噶嘛。咁但係喺呢一個咁迷失方向嗰度，咁我想問一下馬丁，咁你究竟有冇啲咩嘢嘅建議俾大家咁樣咧？ 其實你喺某一個程度，你係身在福中不知福。你諗下內地啲朋友可唔可以學我哋咁樣喺呢個咁嘅地方嚟講呢啲嘢？可唔可以學我哋咁樣去投票啊？係咪？咁我哋根本係仲有好多空間，係做我哋應該做嘅嘢。我哋失望，我明白嘅。 因為你尤其是啲學生雨傘運動咁成功，係咪？佢真係全世界都欣賞嘅喎。BBC、CNN 嗰啲頭條一路都幾日頭條，影到啲學生仔、學生女坐喺個馬路上邊做功課喎。佢都未見過啲咁嘅場面，又見過啲學生咧，到時到後收集垃圾喎，仲分類喎，係咪？跟住又坐喺度上堂喎，有人去教書喎，佢哋未見過噶嘛。即係點解可以有一班咁優秀嘅青年人爭取民主，贏曬佢哋嘅心，贏曬佢哋嘅同情，但係最後又失敗。咁啊，梗係因為佢哋呢班學生未試過參加過民主運動啊嘛，唔同我哋嗰啲失敗過咁多次啊嘛。但係佢哋而家明白啦，試過嗰時期佢哋係真係呢班學生、青年學生領導，我同佢食過飯，佢哋真係好沮喪。但係多謝個政府捉咗佢哋入去坐監。坐完監呢，佢哋而家勁晒啦。反而坐完監之後呢，另外一個睇法啦，佢哋而家即刻積極晒。所以我哋要記住，點樣衰都好，我哋仲可以投票㗎嘛，仲可以有呢啲咁嘅集會㗎嘛。咁比起國內，佢哋好恨呀，好恨我哋有呢啲咁嘅自由㗎嘛，係咪？咁我哋咪應該咁嚟鼓舞返，令自己鼓舞返囉。因为我们是有希望的嘛，有机会你都不做，是不是？最弊就放弃，你失望一阵不要紧。我自己都是当我很失望的时候呢，自己好，我就走到我教堂里，因为我是有信教的，那就想回，就是上天是知道，我是看不到前途，我不知道个弯转完之后是什么东西，但你共产党几恶都好啦，上面仲有一个大过你㗎嘛。係咪 ?OK, 好啊、,David。 唔該，就唔係问题㗎，我想好多謝嗰啲大陆嚟嘅同学啊。係。因为我就可能唔好彩，我係身边呢係绝大部分啲朋友呢都好似程翔先生嗰啲咁嘅情况，就话要好出力。都搞他們不行，即是他譬如有些是香港醫管局很高級的醫生，即是香港人來的，但是他是都是很明確地說他支持林鄭的，你很難說可以說服到他有些什麼，也都有些朋友是譬如他是拉扯都是這樣，不過他是在大陸來的，他去過奧地利學音樂，但是他現在在香港生活，他都是譬如我會想 share 啲新聞或者評論俾佢睇，咁但係佢會主動話：你唔好再俾我睇，我唔想睇，即係我唔想知道個類似嘅講法係我唔想知道嘅真相。即係佢好似係知道，但係佢唔想話佢知咁樣。咁我可能唔好彩，所以即係我身邊嘅人大部分都係呢啲，所以我加上我個人比較悲觀，所以話。希望中國大陸有民主呢，我是覺得比較悲觀睇法，即是如果咁大批人可以投票呢，咁會對香港好大鑊，即是如果有啲譬如有咁嘅百分率喺我身邊啦，咁佢哋嗰個投票意向肯定唔會有利於香港想爭取民主呢一個方向，咁這是我自己的體會而已，希望你們不要受我影響，但我主要想說就是很多謝一些同學， 我覺得很好可以見到他們，聽到他們說這些，因為我身邊都是沒有那麼多這些人，多謝。 其實個情況是不是這麼曳呢？每天呢就有150個內地單程證人來香港的，一年呢就60,000到，咁而家好多年㗎喇，好多萬㗎喇，仲有其他啲人唔止呢個數嘅，咁同埋呢啲呢就係佢哋啲鐵票啦，每逢投票人呢一車一車嚟嗰啲就係啦，嗰啲呢好多呢就咁樣，譬如佢派一個人落嚟係做間諜嘅，或者做公安嗰啲派入嚟嘅，咁佢成家人呢落嚟呢都攞埋香港身份證㗎啦，7年後呢就登記做選民㗎喇，但佢就唔係香港住嘅， 就喺翻內地嘅。投票嘅時候咧，佢哋每人有個 number 啦，就教你邊度投票啦。咁但係到到而家為止，起碼到到上一次立法會選舉為止，都係民主派贏嘅選票係多過建制派嘅。咁即係咧，內地落嚟嗰啲唔係個個都投佢左派嗰啲人嘅，係咪？佢唔多唔少咧，都會俾我哋影響到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嘅希望啦。如果唔係，我應該輸曬啦。咁多咁多人嚟，又錢人力物力俾曬佢哋噶。你如果喺民建聯代表民建聯出嚟參選，好著數噶。你唔使做嘢噶，佢幫你做埋嘅。啊，啲票同你揾埋嘅，佢哋唔出現噶，費事出嚟拉票俾你針對住佢。區議會嗰啲啊，唔見噶。我幫民主派嗰啲，我問佢喂，見唔見個對手？唔見噶，我話唔見嘅最大鑊。佢只係諗住已經贏咗啦，佢都唔使出嚟啊。咁但係唔緊要㗎，我哋有機會㗎嘛，我哋仲有機會㗎嘛。點樣你覺得點樣好心噏好失望，但你要記住，你比起內地啲朋友係一個好幸福嘅人，佢哋會好羨慕點樣我哋香港人可以投有呢個投票權，真係投得㗎喎，係咪？咁當然好多人唔用呢個權，我哋冇辦法，但我哋自己的票就一定要幾大都用，同埋揾埋自己身邊的朋友、啲親戚朋友去投票。咁如果你隔離嗰啲係藍絲帶，你咪諗個計仔氹佢唔好投票咯，同佢打麻將咯，你咪開台之前投佢先啦。 OK， 我哋俾啲掌聲啊，李生嚇。喺啊，等阿 Martin， 我會再俾機會佢做一個整體嘅總結嘅嚇，或者感受。但我想講幾句作為呢個今晚嘅一個主辦者嘅感受啊。首先，其實我坦白講，我係好意外今晚咧係會有咁多或者大部分嘅朋友係年青人嘅。我係絕對想像唔到嘅，因為我諗住今晚咧應該都我係最後生一個嘅嚇，其他啲應該都係啲老餅啊老嘢先至會嚟參與今日嘅討論，因為三十年啊嘛。咁但我好驚訝或者好令我想像唔到嘅係在座大部分嘅，我相信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係八九後出世嘅。咁其實我自己係好感動或者好鼓舞啦，好多謝大家能夠嚟參與一個咁難得嘅一個思想討論，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即係啱先亦都見到啦，我其實都見到在座嘅有相當嘅內地嘅同學嚟到今晚嘅討論。咁呢嘢都好難得嘅，因為我呢張海報呢其實我係唔敢喺微博度分享嘅。我咁多期嘅搬屋文化沙龍我都會喺微博，我自己喺微博度 share。但呢張我係絕對唔敢嘅，我知道我一擺出嚟就會我個號就會俾人炸嘅。我已經炸了兩次啦，咁所以我係炸號意思就係成個 account 會俾人 cancel 啊。咁所以呢其實係所以我特別特別要謝謝今天有很多内地的同学或者从内地来的朋友来参加今天的讨论啊。我当然知道大家有可能有不同的担心，但是还是能够来到我们中间，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啊。谢谢你们啊。最后一个分享呢就回应翻程翔先生先引用咗昆德拉，即係米兰昆德拉嗰句说话，系咪即係人对抗强权就是記憶以為忘的戰鬥爭或者這個抗拒。但人呢是天性是會遺忘的，坦白說即是人很 naturally 就會遺忘的，那何況是過了三十年，何況在座很多朋友是八九後出世，所以我自己經常都去想的，就是譬如我面對年輕的一代，其實我即是我怎樣能夠用一種道德的要求說你一定不可以忘記呢，這樣或者你一忘記你就道德上面錯呢，這個是很難的，即將心比己，我是七十年代出世的人，你叫我去記憶返反右或者記憶返這個五四這樣，理智上面你知道那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情感上面或者心理上面那些的確是離你很遠的。所以這個的確人我想講什麼，我想講到其實記憶為什麼對我們這麼重要，或者在座各位八九後出世的朋友或者可以一起去思考的，就是 即係點解去了解八九嘅歷史？我哋唔好講要做啲咩先，我哋了解呢個歷史，或者正視呢個歷史，或者喺我哋自對自己一個要求，即係話我哋希望去尋找真相，或者譬如每日喺 Facebook 入邊，或者喺新聞入邊。譬如今年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媒體做咗好多關於六四嘅紀錄片或者回顧，點解我哋需要去了解歷史咧？嗱，我自己嘅諗法就係其實我哋唔一定要覺得係啲好勉強，或者唔一定要覺得嗰啲人係外邊老一輩咧逼我哋去。我自己嘅體會就係人其實係需要通過歷史嚟了解自己。即係譬如我哋講香港，在座好多朋友話我哋要關心香港或者本土，或者過去經歷個雨傘之後。但我哋會見到其實香港唔係走到今日唔係突然間出現㗎嘛。即係你會見到香港整個問題，譬如阿Martin 啱先講，其實由80年代去到89，然後一路走落嚟，其實香港係每一次嘅社會運動其實都係有一個歷史記憶，有一個歷史傳承喺入面。咁所以如果我哋對於前面嗰啲歷史一無所知，其實我哋冇辦法理解點解我哋會走到今日，甚至我哋都唔係咁容易理解香港今時今日面對嘅好多問題，點解係問題？譬如你唔翻到去啱先講中英談判，唔翻到去當年嘅基本法起草，所有啲歷史我哋唔了解嘅，其實我哋冇辦法了解我哋自己。咁所以我自己一個少少嘅分享嘅新講就係，其實我哋對歷史嘅一種嘅認真對待歷史，其實唔僅僅係為咗對抗一個外在嘅強權咁簡單，其實對於我哋自己好重要，即係話對我哋自己嘅 life， 對我哋自己嘅個人嘅生命，或者我哋自己生活喺當下，我哋對於歷史有越深刻嘅認識咧，其實我哋我哋自己嘅人生，或者我哋自己嘅思想本身係會提升嚇、啊，所以即係呢個我係一少少嘅分享嚇，即係話唔一定要覺得係一個咁大嘅負擔，或者覺得好似即係對於歷史嘅認識或者瞭解本身係唔一定係咁外在，而係對我哋自己嘅生命嘅嗰種豐富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嘅嚇。咁 所以我都係要講一句就係、是、我好感謝，或者好開心，今晚係有咁多唔同嘅朋友能夠嚟到我哋呢度嚇。尤其啱先講下年輕嘅朋友嚇，因為今日嘅題目係八九六四30年嚇，我哋經常每次喺支聯會入邊經常都話要傳承啊乜乜。其實我覺得唔使講咁抽象，我哋今晚坐喺度同呢個民主阿伯嚇，即係民主阿伯聽佢個分享，你見到其實完全冇隔膜，或者甚至你會發覺其實有好多得著，咁就可以其實一個好對我嚟講，其實本身就係一個好 beautiful 嘅一個場合咧，大家係可以有一個咁樣嘅好嘅分享。咁我哋最後我俾張嘅時間再交俾 Martin， 你有啲咩嘅嚇 ？OK。 大家好啊！大家好，我系呢度老板啊，系啊，我叫 Vincent 啊，大家好啊，可能第一次见到，其实次次都喺度嘅，不过唔一定次次都讲啲嘢。首先其实好想多谢周宝松啦，吓，其实今次系我记得我哋五月头嗰阵时讲啊，我哋做啲咩咧咁样，咁我哋后来阿宝松话啊，不如我哋搞个六四嘅30年嘅纪念活动啦，我第一个心入面嘅。即刻彈出嚟，哇咁勇嘅，咁但其實我係好認同嘅，即係我係覺得好開心嘅一件事，即係經歷曬今晚啦。其實我哋今晚有一個好好嘅開頭，即係我從來冇諗過呢度幾廿人咁樣可以熄燈嘅，好驚其實啊，即係有啲咩事又冇啦，係咪？我擔心啊，安排周到啲先。咁其實講翻我自己啦，咁我都係八九後嘅一代嚟嘅。咁今晚咁啱有個中學同學嚟，我好少有中學嘅朋友會在席，咁樣點解咧？我接觸一啲政治嘅一位比較關心啦，或者歷史嘅嘢啦、政治嘅嘢啦，都係中學嘅時候。咁嗰陣時我哋學校嗰啲人咧就好比較冷漠啲嘅，對呢啲嘢都係，因為未去到雨傘嗰個時代啦，未去到東北嗰個時代，都未去到嗰個位嘅。咁嗰陣時我哋去六四咧，係對貧輩嚟講咧係一個好匪夷所思嘅，去維園都唔做乜嘢啊？咁樣唔關你的事啦。即係even though可能老師嗰輩都係一啲比較可能保守啲，其實可能到而家都係。其實我啱啱聽程翔先生講嘅一段説話，我係好開心，即係係真嘅。我哋其實最應該去守衞我哋嗰、那個 即係我哋心裏面覺得 justice，OK，、okay， 我哋覺得所謂嘅公義，其實最有效嘅武器係記憶 ，OK。咁其實呢樣嘢係都係好去到一個位係啊，我終於明白啊，點解我哋今晚需要咁嘅集會咧？即係點解我哋啊，除咗我哋可能過幾日我哋可以選擇去維園，點解今晚啊，其實例如周會松喺度搞一個文化沙龍，去請咗阿 Martin 過嚟，其實係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嚟嘅。因為我哋其實喺可能對於老一輩，你哋經歷過八九，其實係一個 recall。咁但係對於我哋呢一代嚟講，其實我哋係冇一個咁大嘅 bonding 去直接去接觸呢段歷史。咁但係透過呢一啲集會咧，其實我哋好多時係需要一啲比較第一手嘅資訊，即係唔係淨係話我哋可以睇史料 ，OK， 我哋可以睇書，我哋可以睇好多文章。其實我哋透過好多即係當時同呢件事有所聯繫嘅人。嘅一啲比較深入嘅敘述，即係唔係話一種好其實我覺得六四集會係好好嘅，即係我都到而家呢一段時間，即係唔包括真係淨係唱歌啦，係咪？即係呢、這個去到其實我覺得好多嘢都係好好，但係嗰種係好情緒式嘅，你每一次去六四好有牽動一次嗰個情緒，然後我七月嘅時候已經唔記得咗呢件事啦，咁七一啦咁開始就第二件事。其實我反而覺得今日咁樣嘅集會係一件即係個聚會好好嘅，就因為我哋好多好深入嘅一啲討論啦，或者我哋。有一啲好深入嘅了解啦，或者一啲周邊嘅事情，即係其實我係覺得係好值得我哋繼續去搞，即係唔係話我哋而家三十年我哋搞鑊啦，我哋等四十年再搞，即係唔係呢一種，因為我都有個小朋友嘅，我都會希望話我小朋友長大嘅時候，到底佢會唔會仲可以接觸到一啲比較真實，即係比較係有人去由第一身嘅 angle 去傳遞俾佢嘅一啲關於歷史嘅記憶咧？呢樣嘢其實好重要，因為去到某一個位我最近睇翻1984啦。咁有一個好深刻嘅位咧，其實唔係話個黨唔承認自己錯誤，而係去到嗰個位，即係喺個書入面嘅黨咧，佢係除咗改變呢個歷史之外咧，其實佢相信好多人係仍然記得個歷史嘅真相嘅。但係偏偏你越記得清楚，但係你表面上因為你不能觸動到個黨嘅任何嘅佢嘅正確啊，佢一定係要係正確嘅，所以你個勉強上你一定係要講一個方言。咁而我係好相信我哋呢一種去到矛盾嘅時期，其實而家內地已經係咁，即係可能Pascal 你喺西藏，其實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六四嘅，即係假設係咁啦。但係你喺西藏係不能提嘅，即係或者你知道好多而家藏族、回族嘅種族隔離，你係唔可以提。即係呢個我喺香港未必係好遙遠嘅事情，即係我哋都好希望唔喺我哋下一代發生。咁而我哋而家做嘅嘢就係好有意義嘅事情嚟嘅，即係我想講嘅呢一度。 OK， 我見到大家好似都意猶未盡咁樣，咁所以我哋可以再講多幾句嚇。嗱，我先講兩句，再俾其他同學朋友講嚇。第一句我一定要，我咁多年都好認真講嘅。第一就係我從來都唔覺得每一年去維園係行禮意義。對我嚟講，我對我自己嚟講，每一次去維園都係實實在在嘅抗爭，呢個係真嘅。即是当十万人一起嗌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个是很厉害的。你想想香港，如果你我经常讲，如果香港人你将八九那段历史将维园那段拿走，其实我们没办法认识自己。因为我们过去三十年里面没了八九，其实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香港人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没有八九是一定不可能有后来所有的一场又一场的社会运动。而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站出来，包括今晚我们坐在这里堂堂正正地谈，没有任何恐惧来谈八九六四三十年，这个就是一场抗争。这个我希望大家要意识到这件事。我想我们今晚在座各位来到不是纯粹听一场 talk，Martin 企喺度，我哋讲本身就一个行动，就一个公共行动。我哋就要喺香港呢个大家都咁恐惧嘅环境下边，我哋继续去纪念八九六四，我哋继续去 condemn 一个不义嘅政权。我想讲呢个冇自己单归咗自己，你明唔明啊？冇自己先自己贬值咗自己，觉得自己坚持三十年嘅嘢咧系冇价值，系所谓嘅行礼仪系冇用。我哋自己冇咁樣睇，我覺得係一個好有尊嚴嘅事情嚟嘅。我經常講，你睇睇歷史，你睇翻過去，人哋睇東歐嘅歷史，睇蘇聯嘅歷史，睇其他國家嘅歷史，我係冇見過有一個民族、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城市係可以以一種咁 咁有 dignity， 咁有尊嚴，咁毫不含糊地去堅持做一件事。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我哋自己要意識到，其實我哋做緊嘢好犀利嘅。而喺大陸，我自己認識嘅好多好多嘅朋友，佢哋係真係好感激香港人嘅。甚至我今年，包括今年我好多朋友喺大陸，係特登嚟香港，就係為咗去維園坐一坐嘅。所以想要必須要強調嘅就係話，千祈唔好咁樣睇低自己。第二樣嘢就係、要啲同在座大陸嘅朋友分享少少嘅啫。我好明白大家嗰種恐懼，即包括我自己喺微博啱先講，我用微博用咗八年，我每日都同大陸嘅朋友分享我自己嘅思想嘅諗法。我當然明白，因為我嘅微博係受到特別照顧嘅。我經常係會寫嘅嘢咧，係五分鐘之後就會俾人刪嘅。所以其實我係好明白，我係同時活喺 Facebook 同埋微博嘅世界入邊咧，我係好明白咩叫思想審查，咩嘢叫做恐懼，咩叫做 self censorship， 又令你唔敢出聲，令你覺得權力係隨時都可以威脅到你。我係明呢樣嘢嘅，但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唔好過度地被恐懼蠶食你自己，因為你好多時候統治者就係想你有呢樣嘢，就係想你驚。當大家都覺得驚，或者覺得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嘅時候咧，佢就慳咗好多成本嘅。所以其實當大家都嘗試去突破一下，或者唔好令得自己嘅內心有好多恐懼咧，其實嗰樣嘢係對自己嘅生命嗰種自由或者個釋放係好重要嘅。否則嘅話，你永遠會有一種恐懼，或者永遠都覺得其他人限制緊你嘅思想咧。嗰樣係對你其實嘅生命係構成一種好大嘅，我覺得係一種閹割或者一種傷害。而嗰樣嘢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我最痛恨一個不自由嘅政體，其中一樣嘢就係佢令得我哋冇辦法成為一個完整嘅人，因為佢攞走咗我哋啲自由之後，我哋連思想都唔敢自由嚟思想。其實我哋就冇辦法成為一個完整嘅人。OK， 我講太多啦，唔好問問題啦。我想剩低俾，因為 Martin 都攰啦。但我諗佢都應該有興趣，包括我在內咧，係想聽下在座啲朋友咧講講你哋自己嘅感受嘅。我哋俾五位朋友好嘛？即係你講講，唔好問問題啦，講你感受。OK， 你未發言者優先。OK， 後邊我因為我哋都咁難得見。 我其實想問問題，但係我唔講，我唔問。但係我想講，其實就係我哋要延續咁樣一種六四咁樣嘅精神，其實係源自於其實呢個我都唔確定，係因為當時嗰個環境底下，我哋好清楚我哋面對係一個點樣嘅一個政權，但係我哋都要接受回歸呢件事情。所以呢啲你講呢、這個當時150万人上街呢件事，到底係出於愛國呢，定係出於我哋自我嘅咁樣一種抗爭呢？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去探討。 講少少個人感受啦。六四嗰時我好細個，我好記得咧，六四係我第一次參加遊行，係我父母帶我去嘅。咁同埋我想講就係話，想問下你哋，其實當年六四30年，你哋覺得件事係會成功啊，定係嗰時覺得個鎮壓嘅機會係好大咧？而家我想講翻就係未來30年，你覺得其實仲有冇可能有好似六四咁樣嘅事件會發生咧？我意思就係話，會唔會有咁大班嘅年青人出嚟為咗一個民主嘅理想係出嚟，但其實而家喺大陸做呢啲咁嘅嘢，其實佢哋嘅代價係好大，可能佢哋已經知道以前呢個六四呢個屠城嘅代價，同埋而家佢哋做乜嘢都被監控，出街都俾人影張相有 facial recognition 嘅。咁同埋而家好似亦都有部分年青一代，因為而家經濟發展咗咁好啦喺大陸，咁佢哋可能關心一啲物質上嘅嘢，生活過得好嘅，唔係話可能嗰種對民主追求嘅，未必係個個人有嗰種嘅感受。反方面就係話，未來30年，你覺得中共政權會唔會有同樣鎮壓的咁樣嘅手段呢？我自己就覺得 有啲灰嘅 ，based on 我過去呢30年嘅觀察，因為我覺得共產黨淨係 care about 點樣去維護佢嘅政權，我睇到佢冇乜嘢係做唔出嘅。你睇到佢對所有嘅意見分子其實係即係非常之暴力嘅對待，到今時今日都係。所以我個人係唔排除會有同樣嘅悲劇再發生嘅。咁同埋希望唔好意思啊，希望 Martin 可以講少少對香港法治嘅前景，因為而家其實好多人可能對律政司啊，或者律政署，或者对法官啊，其实系有啲担心，究竟可唔可以把持得住香港嘅法治？系 ，thank you。 Okay， 我哋俾冇答住啊，俾个有冇朋友想讲嘢？后场我哋俾下抒发一下感受，然后咧就 好。我想大声咁讲，多谢李柱铭先生，多谢支联会。我如果我觉得冇咗支联会去搞，我每年可能嗰个时间我要匿喺自己屋企，我或者要揾个地方，所以我同自己讲：如果有一日支联会唔再搞，我就嗰晚冻喺维园嗰度，我咪一个人咯，我冇所谓噶，就系咁样。但系我好多谢佢搞，佢唔搞点可以咁多人一齐集埋喺嗰度？我知道我唔系一个人咯。呢样系好重要，好重要。同埋我想讲咧，系仪式好重要，即系等于你结婚咁。有啲人可能拣好简单，好简单；有啲人想喺好多人面前立一个誓言，冇话必样边一样嘢一定系好过另一样嘢，系你自己拣嘅。但系呢一样嘢个仪式本身系好重要嘅。我自己结婚嘅时候，我自己都估唔到喺我讲我愿意嗰一刻。原来我会哽咽到是出不到声，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对着几个家人。有阵时有些东西是那一刻它就会出现的，不是你去控制的，不是你去扮的，不是你去卡拉 OK 来的。另外一个感受呢，是其实这些聚会我今年是第二个参加，即是第二次参加。我参加了，我去了另一个讨论六四的会，这些东西是互相不会排斥的，越多讨论是越好的。但是不是等于你去这个是好过那个，即是我觉得不需要互相比较，大家都很重要。你要选你自己喜欢的，你的心会安的，你就去咯。就是这样，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那为什么要成日责怪好像支联会霸了这件事呢？即係其實佢從冇霸，但係佢搞佢梗係會叫人去啦，唔通佢搞佢自己叫你去第二度咩？咁樣咁而我都留意咁多年，我都有留意好多人前咗幾年，尤其是前咗幾年，即係話2013年、2014年啊，成日話好悶啊，支聯會我搞第二個啦咁樣，結果搞一次兩次就冇啦，無以為繼。咁你睇到其實呢件事呢延續落去呢30年唔係一樣簡單嘅事情。點解我哋唔可以俾個真正嘅 credit 呢一班搞手呢？當然我哋有俾 credit 嗰啲義工啦，但係嗰啲義工係跟嗰啲搞手去做㗎嘛。咁點解我哋唔能夠真正俾個 credit 佢，成日要鬧佢哋呢？所以我有陣時會睇到呢啲年青人所謂嘅呢啲爭呢個話語權，我會覺得我灰係真正因為呢一樣嘢。如果你成日去闹呢啲 politician， 点解我要为香港去争取民主呢？争取唔到个权唔喺你嗰度㗎嘛。即係而家唔係话嗰个女仔觉得点解当年你哋要支持我哋可以有反对嘅权利咩？连 consult 我哋都冇啦。就係、是、咁样。咁你唔睇返多少少嗰陣时了解多少少，你就成日去责难人哋。我觉得咁样好唔公平。点解要喺香港搞民主？睇到你哋到而家一啲尊重都冇俾人得到，即系我觉得搞嚟做咩？点解为咗呢班人去搞？同埋第二样嘢，我都好想分享一下咧，系嗰个传承嗰个问题咧。呢几年支联会咧，我哋去到六四嘅晚会嗰度咧，系好咗，即系好嘅意思系佢搞一啲新嘅嘢，譬如举个例，即系我觉得。都幾搞笑嘅，譬如而家咧好少唱翻嗰陣時嗰啲咩自由花啊、血染的風采咁，咁我就發覺我去到咧，其實我唔識唱，因為我都唔知佢點樣唱法，咁啲伴奏唔同曬，節奏唔同曬，咁我都跟唔到，咁啊於是就唯有就係即係聽人哋唱啦。但係其實 其實都好少人識唱，因為根本咁多年嚟講都唔知佢係即係原本唱係咁樣噶嘛，咁而家都唔係咁樣唱啦，都唔知佢今年又會點樣嘅 arrangement， 咁樣所以其實唱嘅咧反而係少咗。你起碼都要唱佢五六年，啲人知要識得跟啦。我年年去嘅，我而家都唔識跟啊。所以傳承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一定要喺嗰度攞到平衡，唔可以永遠都係話我要創新，我要創新，我要創新，咁跟唔到啊！我仲有幾十年噶嘛，都唔能夠唔顧我噶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好有趣的一件事。咁所以我覺得我想講其實就係咁多，我都係感激嘅。 不好意思，又是我。我想回应一下刚才 Vincent 讲话，即是下一代的问题。咁不好意思，可能我又是散播啲悲观的态度。咁我有朋友，佢是加拿大籍嘅，咁佢喺香港工作嘅。咁佢过往呢几年都有搞游行啊，或者各种呢啲民主运动咁样啦。咁佢今年以嚟呢是试过有兩次比較突出啲嘅經驗，就係譬如佢公司嗰度咧，有一日無端端有啲警察會上嚟，就話有人報案話呢度禁固咗一個 interview 嘅人，咁但係就完全唔係事實。咁然後另一個 occasion 就係喺佢屋企，就話警察上嚟上門就話有人報案你哋騎樓一個細路仔就嚟跌落街，咁亦都係完全冇咁嘅事實。咁即係我想講係嗰啲Big Brother 係真係喺度㗎啦已經。咁如果要憂慮屋企人嘅，咁即係要小心啲咁樣啦。咁第二就係頭先呢位話即係支聯會嗰啲儀式咁樣啦。咁我就覺得民主呢就各有各做。咁我覺得最近呢幾年咧，嗰個趨勢啊，即係中共都會見到，好似有年青人係覺得自己唔係中國，唔係中國人，唔係一份子。咁我哋唔做六四啦。佢係其實係有憂慮嘅，反而又係即係你唔關注六四，佢都會憂慮，因為佢覺得你認為自己同中國冇關聯，佢 engage 唔到你啊。咁反而佢仲有啲擔心，覺得啊呢一代係咪會？脱離咗我可以控制嘅範圍咧，咁樣，所以我覺得各有各做都係 O K 嘅，我相信。譬如早幾年，我有一年五六月嘅時候，其實我申請做一個即係康文署嗰啲venue， 即係 concert hall 咁樣，我申請做一個巴哈嘅音樂會，係講佢一套受難曲，就係講耶穌受難，即係釘十字架嘅。咁佢好奇怪個佢編排個日子咧，就係編俾分配6月4號俾你。咁即係我哋當然冇去解讀啦，即係我哋就照做咗，佢只係俾呢日你。咁所以有一年我哋係六四嗰日做呢個音樂會受難曲。咁但係我自己心裏面其中一個解讀咧，就係話佢可能都係唔想咁多，盡量唔想咁多人去某啲聚會，不如你哋呢1200人就去那個 console 裏面啦，咁都有咁嘅可能性。咁即係回應一下，即係各有各做咁樣，我覺得係 OK。咁另外就係要大家要保重，要小心咁樣咯。 喂，咁大家好啦，我係劉漢。咁首先我要多謝李柱銘先生幫我處理我單 case 先啦。咁我想回應一下頭先有一位發言者啦。他在那裡問到香港現在究竟還有沒有法治，或者法治要怎樣發展。那我第一我有一件事想說一下的，我覺得香港其實現在是沒有法治的。因為第一我在2017年那時我參加反議事規則集會，那當時我身上只是因為有一把 BB 彈槍玩具來的，那跟著警察就拘捕我了，跟著下一年還控告我所謂的無牌管有仿製火器啦。那這個我不用想，是非常之荒謬的。那第二啦，我們還要看到法治其中一個條件啦，就是一定要法律是經過民眾授權同意。但是香港你見到立法會是完全那些議員有半數是可以說是沒有民意授權， 咁香港個法律基礎已經係我哋可以見到係冇法治可言。咁第三啦，根據普通法個原則啦，普通法個法律來源係第一，就係、是、立法會通過嗰啲啦，第二就係判例啦。但你見到而家香港基本法係可以有嗰啲所謂嘅中國人大釋法啦。咁呢個其實中國嗰度係行咁社會主義嘅一個法律制度啦，同普通法係完全唔相容嘅。咁所以我想講係香港完全係冇法治可言嘅。咁另外啦，頭先一個發言者喺度問到啦，如果我哋喺度指責共產黨啦，話佢唔好嘅時候啦，咁呢個時候會唔會個情況係更加差咧？例如導致咩社會混亂之類嗰啲？咁呢個時候我想引用翻John Stuart Mill 喺 Utilitarianism 入邊講嘅嘢，我哋寧願做一個唔滿足嘅人，都唔要做一個滿足嘅豬；我哋寧願做一個唔滿足嘅蘇格拉底，都唔要做一個滿足嘅蠢人。我哋係應該追求一啲更加高質素嘅快樂，而唔係追求一啲純粹肉體上嘅滿足。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應該做一個自由人，我哋要追求更加高層次嘅嘢。而當有一個政府，佢係一個完全係缺乏道德，完全係冇正當可言嘅話，咁我哋係完全有權利去反抗。咁所以講，我鼓勵大家去爭取自由。咁另外仲有一點就係、是、大家有講到啦，例如有啲人話唔好去搞六四集會啊，或者去搞嗰啲咁呢個時候我想引用翻 John Stuart Mill 喺 On Liberty 入面有講過嘅一個傷害原則啦。咁我想講嘅就係、是、當有一個人佢所做嘅嘢或者講嘅言論啦，係只要係冇傷害到人嘅話，咁我哋應該要寬容嗰個人所講嘅觀點。这个是自由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来的。因为如果我们是几无论几不同意一个人观点，我们都要宽容他。如果不是的话，大家都可以用着相同的理由去不同意一个人的观点，然后去打压一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宽容其他人。这个是我的观点。好，多谢大家。 还有吗？ 好，谢谢。请不要拍我。就是，我想分享的主要有两个感受。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想的可能是刚才有老师有提到说，在美国的一些留学生，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却不去关心政治。其实我觉得我是很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认识很多同学是在美国，可是他们就只愿意在那边玩耍那种，就是就算去能够知道一些真相，他们会觉得这是境外势力在骗我们。可能就是我以前15年前或者是10几年前知道的中国政府给我讲的一定是对的，那下意识就算知道他在 YouTube 这些网站上去看到了这些跟六四有关的真相，他会站在一个角度去说政府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他的 pre-assumption 是为政府去辩护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活动办下去，是因为当这些亲历者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更加直接的方式去看到。第二个就是想说的是，办这个活动我们不仅是要纪念六四，因为就像中大前一年的民主墙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撕海报的那个女生或者是后来发表一些言论的人，就算死了，她对这个政权真的有什么影响吗？没有。可是政府害怕的是我们通过这件事情去思考为什么我们要需要民主，为什么作为一个人我们必须要有民主。他害怕的是在我们一旦开始纪念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会去思考为什么我要纪念这些事情，而不是说单单的做了30年，我们只是去做好像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记住六四这件事情，记住更多的是我们要去通过这件事情理清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的社会的因素，包括经济以及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些矛盾，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去反省以后我们还能怎么做，以后我们能反思些什么，或者是我们能够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怎么去避免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更加深一层次的这样一个作用吧。 好，谢谢各位同学。那我真的是最后了，把那个爸爸给那个爸爸发言了。 别掌声了。 多谢各位啊！咁即系我有两想分享。第一咧，就系、是、都系即系想共勉啦，大家唔好气馁啦。即系6月4号啊，我就会去。我上年都同我女去，咁今年我都继续去。6月9号都要去嘅。即系我哋最近面对可能嗰个送中条例啦。咁、那个送中条例，即系究竟我哋会唔会可以令到佢撤回咧？我哋唔知道啊。但系我哋睇翻即系以往咧，就头先阿宝松都讲咗啦。即系89年之后咧，就即系我哋有咁嘅行动，就改变咗我哋之后的轨迹啊，95直选啊等等嗰啲。 咁就算03我哋71好多有出嚟行过嘅，咁嗰班大律师先系关注23条先出嚟啫嘛。咁无论散运都好啦，我哋唔成功嘅，但系都播咗好多种喺度。就算每年六四都好啦，即系我哋唔期望挨一年佢会平反咗嘅，系咪先？但系都可以继续佢。咁就算6月9日出咗嚟都好，唔得嘅话咧，我哋就会依然会储咗啲力量，即系唔知下一次会用到喺边度。咁我即系都勉励大家唔好气馁。咁第二样，其实都系即系我都唔系睇得咁灰暗嘅，都系叫大家唔好气馁，因为咧我哋睇翻即系历史。长少少中长期啦，苏联咁大都会冧咯。即系我哋呢几年系好衰嘅，香港系咁短期之内，中期咧可能都仲要挨几年，可能要咁。但系你无论共产党又好，就算你话专制习近平都好，咁佢唔会百二岁噶嘛，即系佢都会咩噶嘛，系啦系嘛。咁我哋睇下，如果你49年立国，喂一片欢腾噶，你估唔到20年之后69年可以系文革阻得咁犀利。文革之后69年之后的10年，原来改革开放又可以这么好的。那79年之后的10年，你又估不到10年之后是原来是可以有六四的镇压。我都记得我们10年前2008年的时候，我们应该香港人的普查是对中央观感最好。那时那年有汶川地震，那年有北京奥运。大家都觉得是即是国家是向上，即是都是对他有这个认同。估不到10年之后2019年呢可以是突然又差得那么紧要。即系我咁谂，即系我哋估计唔到，我哋唔系直线下降到2047嘅，即系可能我哋依家2019，佢10年之后、15年之后咧，系好难有人可以讲到点样嘅，所以我哋即系尚存一个希望喺度，去到2047都好啦，即系系咪真系会一路咁衰得咁夸张，或者会唔会中间又收下放下咧？咁就系我哋有一个即系坚持喺度先得咯。即係當然你依家你話有啲可能話移民啊咁樣，咁你第一你個個走唔曬，第二亦都唔係一個即係最理想嘅辦法。咁兩個都係即係希望大家唔好氣餒。有少少一個問題同埋請求阿 Martin 嘅，你可唔可以認認真真咁整本回憶錄啊？呢個好重要，我覺得呢個係呢、這個就係我呢個相信我即係、就是、對香港係好多人都好重要啊。系嘛？即系好多事件，我谂你系第一身，或者系好，即系冇你就冇人讲噶啦，啲嘢真系。你80岁啦，咁就系咯，即系要好认真咁样啦，系啦，即系。多谢。 好，我哋将时间交俾 Martin， 你慢慢讲。 其实。恐惧是不是只是我们香港人恐惧呢？你那个领导人和他的领导班子是不是恐惧呢？有哪一个国家的执政党那些高官们是会将自己的财产和那些家企人是放晒出去外国的呢？执政党的人来的，是不是他连自己都不信自己的党的，如果不是他们害怕，为什么要七样东西不让人讲，其中一样就是不让说党的错误呢？如果不是继续是有六四这个晚烛光晚会每年都搞，如果不是支联会不继续这样搞，我相信大陆他那些党的错误大陆的人是不知道的，已经不记得了。但就是因为香港每年都有这个六四烛光晚会，那他领导人是很不 happy 地看着，那他只会说不给人说党的错误嘛，就是六四他觉得是错误咯，是不是？那如果他们是怕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怕呢？是如果你想着一年两年会得的，我哋都講都話冇可能，但如果你睇翻世界發生嘅嘢，如果嗱你蘇聯可以倒嘅，那個東德同西德嗰個圍牆都可以打爛嘅。當嗰個圍牆未打爛先一個月，有冇人估到佢會發生咧？如果嗰陣時問你，問我哋啲德國裏邊啲人。喂，呢埲牆就嚟跌噶咯，佢哋一黐線嘅，係咪？世事就係咁樣啊嘛，大家都睇唔到前途係點樣樣嘅。只要 我哋係控制唔到我哋身邊啲人嘅，我哋控制唔到身邊啲人點樣睇嘅。你可以控制嘅就係自己。我哋嘅要求就係你自己控制到自己，令到自己唔好忘記，咁就已經係成功啦。如果你影響到隔離一個人，咁你更加成功啦。但只要你守住自己嗰关，你所做嘅嘢，我期望嘅就係咁多啫嘛，係咪？如果影響到好多人，咁你好嘢，值得慶祝。但一個都影響唔到，咁起碼你自己都堅持落去啦。我哋睇呢啲嘢冇理由睇到咁短視嘅。而家就好似一場跑馬，個馬照跑嘛。如果呢個係長途嘅馬賽，長途嘅，一開頭排第尾有咩緊要啫？成日贏都係尾嗰只，一開頭排第尾嗰只贏噶嘛。因為係長途噶嘛，係咪？大家都知道真理係喺邊邊，大家都知道邊個係啱，邊個係錯。其实他们已经在害怕了，经常都不肯平反，或者经常都不敢认错咯。那最后我们实赢的民主，这个民主的潮流可以阻挡的吗？阻不到的。我就算我们的伟大国家是全世界第尾个国家有民主，咁都係有民主啦，係咪？我諗唔到一個國家可以永遠都冇民主嘅，即係而家未有，將來都未有，冇咁快有，但係最終都係有㗎嘛。咁即係我哋而家係喺贏嗰邊嘅，即係睇啲粵語殘片，石堅成日都好似贏實咁㗎，去到最收尾嗰場輸一場啫嘛，係咪？咁但係我哋明知道我哋係黃飛鴻嗰邊噶嘛，咁一路俾人打都冇事噶，最終你知道佢贏噶，就係咁啫嘛，係咪？咁所以仲有一度就係、是、我哋點衰啊，都比內地啲朋友係好好多嘛，我哋唔好令佢哋失望。點解佢哋嚟啫？佢就係希望香港繼續搞六四。希望香港繼續爭取民主，咁佢哋只有個希望，亦即係話佢哋對自己個政權係冇希望，係希望我哋能夠令到佢哋內地嘅政權可以改變。咁我哋有呢個機會，點解唔用到盡啫？同埋贏啊嘛，最終一定贏嘅，咁都唔努力，咁都放棄，係咪？所以不是那么淡的，只要我还可以争取，还可以捱下去，还可以继续打这场仗，最后我们一定赢的。所以不需要气馁，不需要悲观。为什么要悲观呢？既然他内地的执政党都这么害怕了，那我们需要这么害怕呢？是不是？我哋从好的方面睇，但系要能够挨到落去嘅，最坏嘅打算我哋系挨到落去嘅，每一个人都挨到落去嘅。嗱，而家我哋系纪念咩呢？纪念三十年前喺北京同埋其他啲大城市啲年青人为争取民主、为反贪污。而付出他们生命的代价，这班人他们不知道会死吗？仍然继续冲过去。我最近有一个片段是加拿大一个记者拍的，现在最近才放出来，很得人惊的，很肉酸的，但是很令我感动。他就将个真相拍出来了，其中一度佢睇住啲學生衝上去，佢話冇可能嘅， 就衝上去了，他們就犧牲了。那我們現在就是記回這些東西，我們是怎麼可以忘記呢？如果身邊的人忘記了，我們沒有福的。不要為這樣而擔心而氣餒，就算他們忘記了，只要你不要忘記，最後就勝利。 Thank you。 好，多謝 Martin 今晚，也都多謝你過去這麼多年的努力。我帮 Martin 答你啊 ，Martin 手上其实有一本回忆录嘅草稿嘅，咁所以咧，我哋俾多啲努力吹下佢，见到佢就饿下佢啦，咁啊，可能好快我哋有机会睇到佢嘅回忆录出现啊！我相信好多朋友其实都好期待吓，今晚系好历史性嘅一夜，我相信所有在座嘅朋友应该都知道，Martin 能够嚟到我哋中间，企喺度80岁高龄同我哋倾咗三个小时。这个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惯了站在这里。大律师站在这里就找到钱的。 OK， 好，我们今晚到这里，再一次多谢所有的朋友，多谢 David， 多谢 Vincent。OK， 多谢心记拿些书来跟我们卖。如果想要书的朋友可以等等去买书。OK， 我们前面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家继续努力，多谢大家。